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46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27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48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7.3，升8.1；盈富基金20.98，升0.4；腾讯控股322.6，跌2.4；阿里巴巴100.7，跌0.5；药明生物73.9，跌2.1。比亚迪股份288.2跌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45，瑞士法郎8.061，澳元5.349，加元6.039，新西兰元4.864，欧元7.94。每百日元对港元5.6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06。港金报15,9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56美元，卖出171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嘅国瑞路左转去和宜合道近新丰中心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国瑞路左转翻去和宜合道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歧士冷藏物流对出嘅。重复多次啦，就系葵涌嘅国瑞路左转和宜合道近新丰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歧士冷藏物流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慢车，龙尾就豉油街，卫理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着何文田山道一段挤塞，车龙在窝打老道近着培正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梁景村梁杰楼、天水围天颂苑颂水阁、长沙环永康街50D-51号、长沙环幸进苑进贤阁、天水围天富苑明富阁、天水围天日村日光楼、大埔翠乐街11号美丰花园 B 座、尖沙咀柯士甸道65号幸运大厦、马鞍山富宝花园5座、大围名城3期1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三成群嘅方子豪系有钱仔嚟噶。 边个你行得前啊，方生，你咁癫， 真系富二代嚟噶。 我咁讲， 你咁谦虚，突然之间 成日都扮啊，又话咩都要自己整。 发现咩？ 因为你有私人嘅健身空间。 我咁讲。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主持人崔杰彤、胡静思，每集请嚟嘉宾分享疫情下雪中送炭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日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业界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真心甜啊喂！ 爸爸开心听着月大飞过，心碎通将记录狂唱。 Leslie 话佢一开始写俾爸爸嘅 demo 咧系英文歌词先嘅，而俾爸爸听完，对方嘅反应咧就系啲歌词几好啊 ，It's very true。而由 demo 到中文版本 ，Leslie 其实都系想同爸爸讲，你永远都系我心目中嘅 number one。作曲 Leslie， 填词 Leslie， 而家上紧嘉明，编曲有 Peter 姜丽文 Master Chow。上榜上个星期啊，今个礼拜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6位，姜丽文《爸爸放心我出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逢扫快活呀。 星期一啦，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是蕊蕊。 早晨，星期一，强人是我。 能飞天遁地。 太好了，我哋有个强人拍档。不过呢今日阿李婆呢就要更加强啲。 我会嘅、我会继续努力嘅。 支持。 系啊。 支持你。 冇、其实我都觉得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就千祈有时候有啲嘢係要坚持、但有时候有啲嘢係需要好地妥协。 放低。 冇错。话说 言问其长。 阿李婆今朝有少少荣荣地。 系啊，而家稳稳地嘅个人。系、啊。咁点解呢，就因为你都知道呢，我係一个环保小先锋啦。 我知道。 其实我会系坚持嘅啫。有咩系坚持嘅，就系喺自己仲仍然能够可以坚持嘅情况之下呢，我系唔开冷气。 点都唔开， 无论几多度， 系咁样飙汗都唔开。我哋 你 听 唔讲晏昼添啊？仲 晏昼系啦。咁其实我 寻日就寻日 系啦，就寻日啫。咁、其实我都曾经试过啦。咁啊，就早一轮啦，系咪？咁啊，都发觉自己应该。不过嗰次我就觉得我系有一个好明显嘅 中暑 理由嘅，就系、因为我喺个花园嗰度就行嚟行去，又晒太阳又剩啦， 又出汗啦。 好啦，咁啊呢排其实我已经唔敢噶啦，因为我就会尽量减少一啲活动，尤其是系户外嘅活动。咁我谂住应该都冇嘢啦，我匿喺屋企啊，系啊，咁匿咁冇事啦啩。咁但系我就 咁讲落窝度， 系啦，咁我就都系坚持唔开冷气啦，好似琴日咁样啦。其实我知道其实辛苦嘅，自己个感觉觉得好似喺一个长期预热紧嘅焗炉里面咁样嘅。 有冇车过几多度？ 我唞气系辛苦嘅，我冇车， 我谂都 冇，我谂30 焗住，点解冇啊？ 咁有人开窗， 我有开窗，我有开风扇， 系啦， 但我冇开冷气。咁因为其实琴日我又唔知点解喺我 我屋企嗰边咧有啲风、啊， 嗯， 咁所以其实佢有时有啲风系吹入嚟嘅， 咁又唔使开冷气咯，感觉 系啦，我以为系唔需要开冷气、嗯，不过佢吹入嚟嘅风系热 嘅， 系阵阵热风阵阵、嗯、吹，咁我同自己嘅不断咁样嘅思想嘅斗争，我就同自己讲，我就话开唔开咧，开唔好，开唔好，好，我过埋呢一个星期，过埋呢一个钟，如果呢个钟我都觉得我顶得顺嘅话，我就唔开，咁跟住咧就一个钟一个钟咁样过去啦。 既然头先唔开，而家都唔使啦，咁你系咪咁讲？既然我都挨到四点啦，挨落去啦。 太阳白发又落山啦，又收工啦。 六点后就已经黄昏，就更加唔使开。 Exactly, 你就系咁谂。 我就同自己谂，我就话，我只要挨到黄昏嘅话，我谂相信我就应该会可以战胜呢一个嘅热浪噶啦。啊，点不知去到五点零六点钟嘅时候，真系唔得。唔知点解有一下嘅直头系咧， 唞唔到气， 汗系咁样，啪咁样飙出嚟啊，爆汗啊，我系冇喐啊，我直头坐喺度啫。咁我同自己讲，真系唔得啦，唔系咁好啦， 出事啦。 咁我就啊，咁已经出咗事啦。 咁样你坐喺度爆汗喎、 啊！哦，即系你嘅身体已经话俾你听，佢就太热啦， 生唔到热，生唔切热啊！ 系啊， 你好啦、 啊，好啦，咁我跟住我就真系开冷气啦。咁但我开冷气，我唔知道已经系咪太迟啊？我感觉上我觉得我就开完冷气之后，个人好似好虚弱咁。 但你开冷气，你有冇冲一次凉或者抹一抹汗先？ 冇，我有冲一次凉。咁但系就话即系咁个爆咗汗之后，你一定会咩啦？换衫啊，各样各样啦。好啦，咁跟住佢就唔知成个人好似咧融晒咁样啊。咁、因为我唔中意一样嘢嘅就系，如果你开咗冷气，你只能够嘅就系喺间屋里面嘅就系得几样嘢嘅啫，睇、电视啊，或者系睇电影啊，或者系睇书啊，或者系咩都唔做，瞓觉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好似好衰咁样，即系好似会嘥自己啲时间咁样。但系原来当我开咗冷气嘅时候，喺嗰阵时候嗰个感觉，我只能够就系咁样做咯、我就系睇住个iPad， 咁样就咩都好啦，攞啲嘢嚟睇下啦，咁瞓下醒下，瞓下醒下，咁今朝早起身咧又唔舒服咯，系、啊，头晕咯。 不过都翻到嚟吓， 但系翻到嚟今日冇事， 因为我都担心嘅。收到你嘅 message 话今朝唔舒服， 啊、呢我冇头，我同大家介绍下，即系讲释清楚啊，就我冇喺头晕嘅情况之下揸车翻嚟啦我喺情况我都系许可同埋好翻嘅情况之下，我先至揸车翻嚟嘅。 加油！ 呢日咧，原来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好似呢几日咧，其实我自己都有喺屋企嘅天台做啲 整盘 系啊园艺啦咁样样，因为咧我的心 哥，我估佢冇着上身啊。短褲 咁樣，除野草，因為除野草係一個比較枯燥同埋 嘅嘢咯， 係唔可以唔做 咯。一個禮拜咋，佢就生得高喎，你自己原先 嗰個 嘢啊 我心諗，如果我哋啲中年男人頭髮長得咁快就好啦， 係啊，好恐怖㗎，唔好唔理佢啊。 佢譬如佢呢一盆本來係唔知咩桃花咁樣啦。其他啲雜草咧，兩嘢已經高過曬佢。 係啊，變咗小強啊嘛。 係啊，好 係啊，一嚟咁樣。 我有一盆咧，本來之前咧係一棵唔知乜嘢雜草嚟嘅，咁我諗住我懶啦，冇理佢啦。佢而家生到漲曬成個盆，即係而家 爆 大盆嚟嘅喎，仲係大盆已經漲曬。咁我琴日就做咗少少除草工作咯，同埋好似你話齋。户外咧，我就算企喺度唔喐咧，啲汗都系咁流， 好 热 嘅。 流外吓， 你个地又热咧。 系啊，嗰、那个有太阳，你会觉得更加热啦。冇太阳都有一种好似你唔知嗰啲叫热嘅热风，定系我唔知，即系 唞唔到气， 唞唔到气咁样， 真系唞唔到气。 我觉得系焗嗰种感觉咧，系窒息噶， 系 咪啊？你 系 唞唔到气，所以你咪窒息咯。 咁所以更加大家要小心啲啦。 系啊，咁你咧，你做咗啲咩啊？ 我琴日赶翻去睇下我阿妈，帮佢开冷气，四点钟。 吓，阿妈要帮 我 开冷气？ 系啊，老人家系唔舍得开冷气啊。 唔系，我知，但系冇其他人嚟咩？得佢一个人， 佢一个人住啊嘛。咁我就。估佢一定唔开冷气 好乖啊！ 佢又话佢又话冻咧，又话剩嘅，但我觉得唔得，一定要开。即系我同佢一齐两个人，佢又会觉得咦好啲， 系啊， 即系一个人一定唔开， 觉得好浪费嘛。 系啊，但我就 有谂法噶， 有时我都会觉得 系啊，我宁愿佢话冻着翻件衫，即系太焗啦。 咁就乖仔啦， 真系啊，可唔可以俾一粒星星我？ 俾两粒你都得。 会唔会系因为佢用阿妈嘅电嗰个冷气机就唔使自己俾电费？ 冇错，我谂佢系唔想喺自己屋企度开，但系佢又得自己一支公，咁所以咧就不如翻去阿妈度开阿妈个 冷气机， 就要 阿妈俾电费。 冇错冇错，咁都好， 都好， 都好嘅，我都可以俾， 系 扣半粒星。 阿妈请我开冷气得唔得？ 系啊， 阿妈 请 我请 我叹冷气系咪？ 饮埋佢雪柜啲汽水。 所以咁热嘅天气嘅话，真系要多啲关心下自己屋企嘅长者吓， 非常啱。好啦，我哋三小时节目即刻开始，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5%，我哋有 Aaron。 Nandesca。 Sakura。 樱花盛。 福，你有感觉吗？嘴巴外观吻合吧，合上他合作吗？易进一段二吗？若我俩有了爱，关切到远化。 八号星期一个早上听紧风骚浮人啊，咁啊今日天气都系炎热嘅，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本周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哇噔到35度啊吓，咁、我相信咧系啦，如果你长期要喺户外工作咧，分分钟嗰个体感咧唔止添啊。 我都記得我哋曾經有講過嗬，我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咧，你去到32度啊，你已經覺得嗰時候哇黐線啊，熱仲人咩、想死咩？你有冇可能嘅就係你會覺得嘅就係你有生之年會可以見到嘅就係35度啦，甚至乎嘅就係聽到一啲新聞嘅報道嘅話，喺其他嘅地方咧、去到40几度啦， 英國嗰啲都有40度啊！ 你話點算好啊？仲要係嗰啲地方其實基本上係唔會有冷氣嘅喎， 係啊， 係咪？因為佢凍噶嘛， 啱啊， 佢唔會有冷氣喺屋企 幾日熱嘅啫嘛， 所以你話點算咧？ 點算咧？好，冇錯啦。咁啊，作為即係我哋生活喺呢個都市或者叫石屎森林啦，佢散熱又慢啦，咁樣唯有自己做啲即係叫消暑嘢。其实咧，头先阿 Sarah 讲到咧，即系你可能系喺屋企唔开冷气啦，咁样嗱，我就唔会唔开，不过咧，我就做多一样嘢，有时会停一阵嘅。譬如举个例，我会停一个钟咁样，咁然之后真系热啦，咁我就去冲冻水凉咯。等 即系开凉啲间屋， 系啦系啦，或者开下风扇啊咁样，咁呢样嘢都系好嘅。咁亦都有啲人话咧，夏天咧，我琴日好似好笑，我去 supermarket 买完嘢之后咧，咁啊经过嗰座头咧，嗰个看更哥哥就话买西瓜嚟，夏天梗系食西瓜啦，食西瓜就个人冇咁热啦。 佢又啱， 系啊，真系啊， 我哋中医师有教过我哋噶消暑啊，要 食西瓜。哇，我冇买吓，你冇买，你点解唔买啊？跟住同我讲西瓜好啊，不过而家西瓜贵啊。佢话忽然而家又转咗话题，话而家好贵啊。$70几-$100一个西瓜， 系啊， 系啊，而家 但系20几蚊嗰啲都有， 有细细只嗰啲啊嘛， 系啊， 好似个头 嗰啲咁啊嘛， 系啊，唔系有啲系细细只咁大只嘅都啊。 系啊， 我知细个啲噶嘛， 系啊， 好细 个。 总之瓜类都好好食噶啦，冇所谓食咩瓜。 夏天因为瓜系最好嘅， 又多水又多汁。 系啊，一个西瓜啦，一个冬瓜啦，冬瓜嚟嘅就咁煲冬瓜水咯。 系啊， 系啊，你搵嚟烧下暑嘅话都系要噶。 系 啊，以前细个我唔觉得系嘅，但系而家年纪大，我真系发觉原来系需要。 但系啲人成日话以前冇咁热啊嘛，即系人哋成日话。 以前细个你嗰个身体又好啲，你冇咁易又冇咁容易就借啲耳，你又话中暑啊，借啲耳你又话会头晕啊。你以前细个边会咁啊？你谂下你以前细个， 系喂，如果 你 咁讲， 时候你仲去行山啊？ 系啊， 仲去露营啊？ 如果你咁讲，细个根本冇冷气，屋企根本冇冷气机啊。 嗰时个市面又冇咁热。 你细个应该系咪？因为嗰时候你喺元朝。 唔系完全， 根本冇冷气。喂，你哋冇人冇冷气嘅咩？你冇识得人屋企冇冷气？ 我细个时候已经有冷气啦， 冇啊，我冇冷 气。但系牛龟咁大个冷气咯，同埋系 好嘈嗰啲啊嘛， 好嘈嘅。 系啡色噶，深啡 色嘅，好大个嘅， 好 嘈嘅，但系好冻噶。 系啊，你个冷气喺下边定上面噶？ 喺上边。 哦，以前我见有啲人屋企个冷气喺下边， 吹脚噶。 有啊， 喺个墙下边嗰个。 系啊， 因为佢有啲屋有冷气位噶嘛，即系你一定要喺嗰度装。 你啲豪宅梗系啦， 我都话我冇冷气机啦， 佢连冷气机都冇。 你有冇听我讲嘢？ 佢又嚟啦，佢嚟发作啦， 佢又发作啦。 佢平时系礼拜二、礼拜三先发作，佢而家礼拜一就已经开始发作噶。 你又嚟将我， 我唔系将你， 我 系暗示听翻听咩？妖 魔化。 我冇将你妖魔化， 你即系你依家冇事啦。 其实你系冇听人讲嘢。 我啱啱先话我冇冷气机。 系啊，我明啊，佢 成 个 teenager 都冇 啊吓，咁咯，咁所以其实你话即系冷气呢一样嘢，我觉得真系一个人类最大嘅发明。如果你唔系，佢唔知点算。 喂，但系咁讲， 亦都破坏得个系大自然好紧要。 佢真系又令我哋变天堂，又推我落地狱。 系啊，冇错， 我 就系咁噶。 我成日都谂，如果呢个世界根本冇冷气机咧。可能我哋又安然嘅，又冇乜所谓嘅。从即系如果你从来冇冷气机啊，咁你咪唔会。 你亦都可以咁样讲，就系话其实而家去到35度嘅就系因为太多冷气机， 系啊， 系咪先至会将嗰个气温升到咁高？ 系啊， 升到咁高嘅时候，到最后尾嘅就 系 基本上系大家喺度揽埋， 冇错， 系啊，揽住。 跟住个冷气机冻得滞，又着翻件外套啦，你为咩咧？ 同埋而家咧有一種叫四季皮啊嘛，理論上咧唔合邏輯嘅，你春夏秋冬有唔同嘅氣温噶嘛，點解會四季皮？就係因為夏天同冬天一樣咁凍嘅，你開到間房， 你都可以開冷氣， 係咪？ 開到19度咯， 所以嗰啲叫四季皮，即係你冬天又係呢張，夏天又係呢一張，其實係矛盾嘅。 Four season， four season 啊，佢咧口又唔薄，啱啱就係 for 呢個廿頭度啦，我諗廿松呢度， 冇錯。但係其實好諷刺嘅，我覺得 係冇，係 咪你夏天嘅時候有乜你會冚被啫？ 係啊，我而家咪講 啱啊，被都唔應該係應該收埋 啊 嘛。 係啊，夏天係應該撥扇噶嘛，瞓覺。 你又撥啦， 我撥啦，而家 撥啦，唔好唔撥，你唔好聽人哋亂咁講。 我成你歸然啊 嘛。係啊，唔好嘛，真係唔好滯。 係咯， 係啊。咁有啲咩消暑嘅妙法啊？ 我啊，我都係真係食雪條，雪條好正啊！ 食得幾多條啊？一日。 我係含住佢，你吹風扇。 全日含雪， 你可以含好多嘢嘅。 全日含住条雪条， 点解一定要含雪条咧？你咪含冰啦。 点解 唔系啊？ 雪糕嗱，雪糕含唔到嘅，就融就 雪条都含唔到嘅，赤牙噶， 哇，好舒服咯。 你点啊？一路含住雪条做人 啊，好过瘾噶。你跟住即系凉浸浸咁， 我唔信， 即系开冷气。你试下， 你食雪条我信，但你唔会含住雪条， 真系含啊？ 有嘅，有嘅，唔系佢一定要含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会滴噶。因为而家真系太热啦，出边你好快食完咯，你要喺9秒9食晒。 同埋饮冰嘢咯，真系好舒服。 但系对身体又 系 我知啊，冇办法，冇办法，系啊。 我反而有一种嘅做法，我而家最近都已经试咗啦。咁就系咧，你买一支矿泉水，不过讲紧嘅就系喷喺面嘅就嗰只矿泉水。大支嘅，跟住咧將佢雪喺雪櫃。 佢係普通礦泉水嚟， 普通礦泉水嚟嘅， 但 係 裝喺 個 噴劑度， 叫做spray 嚟嘅，其實係係啦，你唔需要，其實你買成支嘅話咧，佢應該碌咁樣好大支嘅，咁就係一啲礦泉水俾你噴面嘅。係 咪雪凍佢啊？ 跟住擺喺雪櫃度，雪凍佢。當你覺得好熱嘅時候，你攞出嚟噴下面啊，噴下身啊， 應該好舒服， 好正 啊，應該好舒服。 我最近就係咁做。 琴日點解唔 係 咁咧？ 我昨天已經做了了 有沒有噴 原來你這個病到病入病入膏肓 是啊所以我才可以頂到五點你明白嗎 如果不是已經熟了 是啊沒錯 如果不是已經熟了 可能三點我打給他大佬我不太舒服我猜我明天要頸病 你這麼熱接下去還勁喎、 啊！我話 你咩事㗎、啊？你好似個鑊咁樣，你燒紅個鑊 咁，你雪條有 得接㗎啦！ 黐 線，我緊張你啊！ 我使鬼緊張我啊！ 咁你琴日含咗幾條雪條啊？ 一條啫， 一條含咗一日啊，係嘛？ 唔係， 但係你啲雪條係嗰啲係糖精嚟㗎喎，唔怪之你個肚越嚟越勁啦。 係咯，我哋今日見到佢肚又大咗 啦。佢唔係今日啦，我日日見到佢嗰啲越嚟越大，佢、嗯、應該爆樓爆到咧。 係啊，好彩你，好彩你直頭著今年揸車咋，佢揸車咧隻手可以放鬆啊，揾個肚腩擰得 㗎啦， 揈個肚腩，揾個肚腩擰已經揸到車， 冇錯， 唔使揾手啊，其實。 哦 ，OK， 係 啊，你有冇諗住做少少嘢咧，為你個肚腩，即係。即系减啊！ 算啦，上次佢话你谂下自己啲血压，佢都话佢要揾一个日子去谂一谂，究竟几时会开始就系、是、做一啲嘢去为佢自己嘅血压。 佢系谂下几时谂， 谂下几时谂，系啊，咁咪系咯，咪谂上谂咯。 你哋唔好石己埋啲无谓嘢啦， 系你嘅， 系 你自己讲嘅。你话要谂下几时谂啊？ 但系你哋唔使记住佢啦，好无谓嘅呢啲嘢，人生中大把值得。记嘅嘢， 哦，咁样系嘅， 系啊， 咁啊系， 即系你应承过嗰啲嘢，我哋最好即系直喺， 即系例如弹吉他啦， 系啦，就应该就系要 delete 佢咁样，系。 嗱，我听闻你今个礼拜会唱吓另外一只叫做嘟嘟嘟嘟啊， 系啊， 咁啊睇下你点啊， 系啊，今个礼拜我唱歌疲劳会清零 ，OK， 好，睇住睇下点先， 我哋即刻去 delete 咗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五十款食油，有九成四，即系四十七款样本检出一种或以上有害污染物，近六成检出基因致癌物，当中两款样本嘅含量超出欧盟标准。消委会话，测试中只有三款样本完全冇检出污染物。但亦都顯示在生產食油過程中要做到不含污染物並非不可能。今次測試的五十款常見食油樣本主要是從超市和百貨公司搜集，涉及橄欖油、椰子油、花生油和粟米油等。消委會提醒消費者選擇食油除了需要留意包裝上的資料和揀選營養值較高的產品之外，亦都可以適時轉換食油種類以吸收均衡營養。另外，可以使用不沾煎鍋煮食，並減少食油用量，盡量縮短高温烹調的時間，減少油煙產生。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培橋中學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的升旗禮並致辭。他說升國旗儀式可以給予學生進一步認識國旗國歌和學習升國旗的禮儀，增加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一回归25周年的讲话中提及青年兴则香港兴，邓炳强说政府一直很重视青年发展，六个纪律部队近年亦都加强青年发展工作，协助他们认识祖国，加强国民身份认同。出席同一场合的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教育局会加强推动国民教育，加深青少年对国家的认识和归属感，令青年对社会有承担，有国家观念，有视野，成为爱国爱家的新一代。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联合科学委员会下个月开会，有机会讨论三岁以下幼童接种新冠疫苗事宜，如果委员会认同做法，会向政府建议之后要药厂提交数据，再经另一个委员会通过和批准紧急使用等程序。预料最快可以在九月为相关幼童打第一针，十月打第二针。对于四个专家包括袁国勇都提出逐步放宽措施，令市民透过自然感染和打疫苗产生混合免疫效果。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认为学校尤其是幼稚园和小学仍然需要继续每日进行快测，以免学校出现爆发要停课，并要做好通风， 继续要戴口罩。佢又话，目前零至六个月大嘅婴儿唔能够打疫苗，孕妇打针可以有效保护婴儿。香港桌球运动员张家伟在世运会英式桌球决赛以局数3-1击败埃及桌球手，拿到港队历来首面金牌。港队在今届世运会一共派出17个运动员参加8个运动项目，合共拿到1金4铜，创下历年的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祝贺，指出张家伟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尽显大将风范，为他的成就感到无比兴奋和骄傲。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9点，升241点，总成交金额3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8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8.7，升9.5；腾讯控股324.6，啱转咗系324.6，跌4毫。盈富基金21.04，升2毫。阿里巴巴101.4，跌8毫。药明生物75.2，跌8毫；比亚迪股份288.8，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15，瑞士法郎0.974，加元1.3，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1.011，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港金报15,99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38美元，卖出1,71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说，较早前葵涌的国瑞路左转去和宜合道，近住新丰中心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国瑞路左转去和宜合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虎山道桥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车多，龙尾山东街。维里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何文田山道就挤塞，车龙在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屯门公路屯门嘅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陈慧仪去咗巴黎，揾到品牌总部负责人安东尼，展出自己对盛装嘅理想同未来商业改革方案。安东尼更加跟佢到中国见新买家。萧红雪接到项霆锋电话，话总部对盛装嘅人士会有重大调整。究竟陈慧仪提出乜嘢新方案令总部支持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齐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嘅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嘅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 show 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今日室度气温相对湿度72%。今日早上咧睇咗咧呢个消费者委员会有个嘅报告咧，介绍啲小朋友嘅太阳眼镜咧。其实谂下我哋对太阳眼镜呢一样嘢咧，我唔知道你哋个习惯啦吓，即系会唔会都系比较仔细啊，同埋即系贪型啊，定系真系会睇下佢能唔能够保护双眼咧咁嘅样。 样都有。 系啦，咁因为佢提醒咗一样嘢，可能一般人都会有呢一个少少嘅错觉咧，就系觉得深色嘅就系保护眼睛啦吓。咁佢就系啦，深色深啡色、啊， 有啲生活睇唔到嘢噶，你有冇大个？ 细个大个啦， 我有时就系、是、我就系谂住懒型啊嘛，买啲深到阿妈型得嗰啲。有时揸车，你知我自己系老化噶嘛？ 咁样戴之后系咪？ 日头变夜晚，跟住除咧又鬼咁光， 系啊， 又戴下又 烦，戴下又除下咁样， 明唔明啊？ 系啊，好似戴你自己嗰个老花眼镜咁样咯，你咪戴下除下，戴下除下， 系咯，冇错，点算 咧？一啲都唔型啊！ 系啦、啊，有残眼、啊，但戴咗佢咧，好似你话真系黑乜乜嘅， 系啊，睇唔到，因为黑到， 因为你揸车路面，如果你睇得唔清咧，或者即系佢如果真系降低咗你嘅视野嘅范围，好危险噶嘛。 梗系啦， 但系你除咗佢又光残残， 系啊， 咁咯，系啦、啊，咁、 如果揸车嘅话，我特别要求高嘅，我一定系要买一啲嘅就合资格嘅，所谓叫合资格嘅咧就系、是。贵嘅普遍都系、但系咧就系、是、佢真系会戴咗之后嘅话咧系舒服嘅咯，吓睇到路面系清晰嘅咁样咧，嗰啲 同埋有几只色咁啊，有啲咧就系绿色嘅、有啲就系、是、我记得以前有啲系黄黄地色嘅，即系个镜片 咧黄色、红色都有， 系即系咩色都有嘅， 硬绿色、 黄色嗰只应该系有雾嘅时候戴嘅， 系、 哇有规矩噶， 有噶、每一个都有、有用途噶，系咯， 你嗰只有色眼镜咧就暂时可以除低嘅。 呢个就咩色？系咪使咗虚心好色咁 样？虚心问你噶嘛？ 系咩？ 系啊，咁红色有咩环境啊？ 红色就靓嘅啫。戴咗之后咪血地狱咁样噶嘛？ 而家咪就系讲有啲咧，其实得个靓字， 系啊，冇用噶， 冇用 噶，冇实质嘅用。 因为佢今次首先咁讲，佢针对小朋友嘅，咁同埋佢讲，如果你细个时候唔好好保护对眼，如果佢有伤害或者即系唔系咁好咯，系咪先？ 冇错， 系咪啊？ 但系有人长期戴太阳眼镜，佢话嘅就系医生同佢讲，你信唔信啊？ 我知嗰个人， 阿黄生， 我知嗰个人， 我真的会觉得，因为咧，我有 瞓觉都大噶嘛，瞓觉都大噶嘛， 冇错，因为我曾经有因为呢， 所以佢瞓觉都大，所以佢唔使眯埋眼噶嘛，因为都黑掹掹。 我真的有问过咧一啲眼科嘅医生，咁我就话其实系咪真噶？咁佢就话梗唔系啦，边个同佢讲噶？ 佢点讲啊？ 佢话因为佢话咧，其实基本上咧，因为你如果喺任何嘅时间你都系戴住太阳眼镜嘅话，系会令到你自己嘅眼睛咧对于感光系。失去咗佢原有应该有嘅嗰种嘅 sensitive 嘅度嘅，所以咧佢就系话其实系唔应该咁嘅。咁啊就话佢如果系应该乜嘢时候先至戴太阳眼镜咧，就大太阳，你觉得要撑住，你要保护自己眼睛嘅时候先至戴。喺室内嘅话就应该将佢除。 哦， 系啦，佢喺室内嘅，你哋呢啲咁样嘅，就算你话系譬如可能我哋拍嘢，咪有一啲叫大光灯嘅，大光灯其实都未至于去到好似太阳对于你嘅直接照射你只眼嘅时候嗰种咁嘅伤害嘅，所以其实室内系唔需要戴太阳。 太阳咧，除咗系照落嚟好残眼咧，个地面反射都系好辛苦嘅， 非常 雪白 色嘅， 冇错， 唔止雪地啊，你揸车你发觉地一 摊又 白色，系沙又系。 同埋有時你有冇見過啊？揸車嘅時候咧，太過熱咧，係會有呢一個好似係 霧氣咁樣嘛？ 有啲 一陣嘢，一陣嘢， 好得人驚嘅嗰種感覺。 係啊係啊，浮喺度噶嘛。 係啊，好似海市蜃樓咁樣啊，好恐怖嘅有時。 嗱，咁啊資訊咧就係咁講嘅。佢話咧，如果你揀啲太陽眼鏡咧，第一俾小朋友嚇要貼有 100% UV 或者 UV 400呢啲 标签，咁代表啲镜片咧可以遮挡所有紫外线。 嗯， 再提大家啦，咁啊消委会都讲嘅，深色镜片唔系一定啊，你要睇下有冇呢个标签，唔好谂住深色就一定得啊咁样咯。咁，如果你有啲水上活动啊，头先我所讲沙滩啊、踩单车啊，就用嗰啲金属镀膜嘅啫，好似照到镜嗰啲咁样咧，金属镀膜嗰啲。 反而要嗰啲，因为反射翻嗰啲光出去。 系啦，冇错。如果你暴露 喺，有期好兴噶， 好型噶， 睇唔到， 我觉得几型噶。 系啊， 同埋我都几中意人哋戴呢啲眼镜噶，因为佢可以反射到我的样子，我就好望望。 等我画， 每照镜 画个唇膏。 得得得得得，系啊， 系 啊，我唔知道，我以为系因为嗰段时间好兴一啲韩星成日都个个一个二个戴呢啲咁样， 我都几型， 几型噶。 马老师戴咗即刻型晒，你试下。 唔需要， 点解啊？ 我唔追求呢啲嘢。 佢如果佢戴口罩，再戴埋嗰个眼镜，睇唔到佢个样子。 再戴埋好咯， 咁咪舒服好多。 系啊， 咁咪 再戴多只喺个额头度，我谂 遮晒个样。 嗯，再戴条颈巾， 系啦吓。喂，好啦，早晨早晨，翻嚟我哋会有另外嘅网上情嘅环节。今日咧，我有一个特别嘅点唱嘅，因为有位朋友咧，佢话佢有个好朋友系好喜欢 Leslie 嘅，咁啊最近走咗啦，希望送只歌俾佢听。呢个歌叫做《共同度过》啊。 喂，好，咁一阵间我当然都要同大家要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 嗯， 稍后嘅话咧，我哋有个古下何古敏啦。咁除此之外嘅话，仲要系介绍我哋究竟啱啱嗰个星期嘅话，我哋有啲咩嘅电影或者系电视节目有睇过啦。仲有嘅就系淑女关注组，以及有我哋嘅片段人间。 谁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 网上情，用心生活而不是拼命生存。村上春树曾经讲过，仪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令到今日和其他日子不同，令到此刻和其他时刻有别。仪式或者没办法为你带来幸运，但是会因为仪式感而起了个自觉，令你开始思考生活，了解自己，循而再继续想想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你日复一日为生存奔波，忘记了生活长得什么样子。你整天浸在这个琐碎的日常里面，会不会感叹人大了只是这样，是重复每一天。其实生活很简单，既然每一日都是人生的几万分之一，那就要令每一日过得特别值得回忆。要人生的每一天过得特别，那就要令到仪式感加入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用心对待看似平凡的小事。仪式感不是很大的事，心情好就买花增加愉悦感，心情不好又可以买花令烦恼减半。在有限的能力和条件之下，追求最好的事物和生活，培养好的生活品质，进而丰富自信，找寻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创造愉悦多元化的心灵空间。用心生活不是拼命生存，将将就就那些是日子，讲究的才是生活。充满仪式感的生活才可以令平淡的日子富有格调。仪式感是什么呢？仪式就是透过一些用时间用力量可有可无的动作来表达你认为非常重要的意愿。仪式的目的往往会超过它的行为本身。例如你买了一本很漂亮的笔记簿，在蛇边在上面写第一行字，几时几时买了这本簿，这个就是标志性的仪式。大多数都市人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今日和昨日和明日好像没什么不同，但是因为某个仪式的存在，会令你觉得一切都重新开始，仿佛自己和昨日已经做了一个了断了。仪式感可以将生活中平淡的琐事变成有特殊意思的事件，触动我们的心灵。不要让你的生活沉溺在一个又一个同样的模式里面，每天为你的生活制造一些小惊喜，一些小的仪式带来新的惊喜，每一天都是独别。 沉失意失意失足过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沉葬我方向，直到一一退下，还为我种下许多好处。曾深信相信这世上有天意，春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坐于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希 需一些新意，来转变感伤新目标，转变转变还是不太易，愚笨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坐于此，明日还起睁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休息工作再工作，休息工作再工作， 今天就是7月18号啦，原来昨天是这个世界表情图标日，这个 World Emoji Day， 是就是一个非正式的庆祝日子来的。就是说大家怎样庆祝用这个 emoji 啦，即是譬如有时我们在这个手机啊，或者我们在所有社交平台呢都会用很多不同的、 啊、 公仔的、甚至有时呢如果懒的嘅時候咧，即係我代表我自己啫，係啦係啦，即係已經代表千言萬語啦，萬山百字。 我又唔覺得係、啊。emotion 覺得有時會我自己都要有啲道讀噶，即係要話俾佢聽究竟係啲咩嚟嘅。同埋嗰隻 emotion， 我覺得有時係代表住嘅就係 full stop 同埋句號。即係當你連串咁同你另外嗰個人喺度講緊完嘢之後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咧，整一個 emoji 嘅意思嘅就係話，完啦，講完啦咁嘅意思咯，就 OK， 拜拜咁樣一個 kiss kiss 咁樣咁嘅意思咯。 拜拜嗰個尤其是 係啊， 咁咧我睇到另外一個咧，佢就話有啲咧嘅唔同嘅年紀咧。最常用的都有少少不同的， 梗 係啦，佢話手指公咧就係比較上年紀啲咧喜歡用嘅。 啊，係啊，馬老師最中意啦。 佢咁講就唔代表一定 真。拍手掌啦， 拍手掌 啦，拍手掌啦，佢最中意。 千言萬語，我覺得簡單。 咁都係都係啲開心嘅，即係我唔會嬲嘅。你有冇試過啲人同你嗌交都用 emoji？ 我試過以前有一個人同我嗌交咧，無端係因為佢發嬲，佢發嬲整一個一拳嗰啲咧，嗰啲你有冇收過呢啲？ 我覺得好 Q 喎，如果咁，我諗佢唔係認真嘅喎。 係咯， 如果你咁同我 嗌交， 你就認真同我嗌交啦，好唔好啊？唔好咁 hea 啊！ 紅面又係好嚴重。重咁吓， 系啊， 红面嗰个咧，即系好嬲嗰个咧。 你哋会中意做用啲乜嘢 emoji 噶？ 用啲咩？ 你攞睇咪知咯。 我都系手， 系咪经常会 手指公啊，拍掌啊，拜拜拍手嗰个。 呢个真系最 合掌咯， 系啦，真系最 合掌。其实你知唔知道？唔系合掌，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咁样，系其实系 give me five 嘅意思嚟噶。 冇错。 系啊，唔好搞错咗。 系，但我都当咗系 唔该系嘛。 仲有另外一个我都用得好多嘅，就系样嚟嘅，但系个样嘅就系咦。 嗰个好得意啊！嗰个好趣字， 好似做个七字咁 啊！系啊，究竟系咪真嘅咧？咁样我成日用嘅嗰个都，仲有冇啲咩你系成日用噶？ 其实咧，不如讲下2021年咧最受欢迎咧， 好啊， 第十位就系一个微微嘴笑嘅，呢个就好 neutral 好中性嘅 ，OK 嘅， 微微嘴 笑。我唔多用， 我唔多用， 微微嘴笑唔多用。 第九位就系心形眼啦，吓， 心心眼啊，心心眼都唔多用，最近都系用多一次啫。 要好睇人用。 就是你 我个 friend 系啊 ，Michael 哦， 系啦，只用一次啫，系冇错， 系 第九、第八有啲似嘅，第八位就系成个人都俾啲心围住咯，即系个头壳顶眼心啊，即系都系中意一样嘢。 唔，我好少用， 好少用， 好少用，好 都系 呢啲，我谂会即系真系 后生女、后 生 仔 用 多 系 嘛？系啊，我好少好少。 第七位可能你会觉得更加肉麻，就系整个心形石出嚟嗰啲咧，飞咁。 嗰个有，嗰个有， 嗰个好 Q 啊！ 我同阿 Yoyo 会成日用，净系话煮啲咩俾你食好冇啊？哇，唔将个心啊，你 fit 咁 整个心形， 我就会咯。 第六咧，头先你所讲啦，两手合起上嚟，好似一个唔该 呢 个 有呢个有 呢个多嘅，同埋都仲有一个礼貌语啦，系咪先？即系叫人做嘢嘅时候。第五位咧就系流晒眼泪啦，两只眼系咁叭一声流眼泪， 嗰个都好得意。其实我觉得呢啲图画好得， 其实得意嘅 系啊。 第四位就是手指公咯 ，good 咁样吓， 正啦。 第三位就系笑到个头侧咗，只眼又眯埋咗。 有有几个噶， 有两滴眼泪，我中意嗰个。 系啊，有几个噶，有个侧咗个头嘅。 第二位就枕一个心心啦。就咁樣嘅 聲啦，呢個正啦， 有係嘛？ 係啊，有啊。 第一位咧就係頭先阿馬老師講嗰個笑到流眼淚啦，即係嗰個咧， 嗰個我覺得好可愛嘅。 冇錯嚇，咁啊增添咗我哋嘅溝通上嘅少少可愛性。 有時又唔想講嘢，我覺得啊，俾呢個公仔人都幾得意啊。 我再望一望嘅話，我仲有另外有一個咧，就係一個人咁樣嘅，即係唔該曬趴喺度。 啊，係啊，係 啊， 係 啊，咁佢啦，冇錯。另外仲有一個嘅就係人个样，但系个都系个样啦，跟住咧只眼咧水晶晶咁样，即系 啊系流眼泪咁样，冇错， 即系酝酿紧啲眼泪，系咪？嗱， 呢个得意， 呢一个啦，酝酿咗呢一个啦，咁样，同埋另外只手指咁样指上片咁样。 澳门寻日新增22宗新冠阳性个案，其中8宗系喺社区发现，今轮疫情累计一共1755宗。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话，截至今朝8点，透过流行病学调查，一共跟进21378人。澳门今朝8点起至星期六晚7点，一连6日进行第11至13轮全民核酸检测，每2日1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同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天气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73点，升375点，总成交金额48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2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0.4，升11.2；盈富基金21.2毫二，升3.8；腾讯控股328.2，升3.2；阿里巴巴102.4，升2毫；药明生物76.1，升1毫。比亚迪股份293.6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72.64升1.44，友邦保险83.25升3，小鹏汽车111.4跌4.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42，瑞士法郎8.055，澳元5.348，加元6.04，新西兰元4.859，欧元7.934。每百日元对港元5.6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1。港金报15,99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33美元，卖出1,71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池村、慈心楼、秀茂坪村、秀富楼、将军澳消防署、将军澳原座级人员宿舍二座、屯门亮景村、梁英楼、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六座、左翼和右翼、由塘鲤鱼门径一号、海澳湾一至到 A 座、茶果岭道167至175号右福楼、将军澳景林村景松楼、粉岭华明村天明楼和慈云山慈正村正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大家好，我系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包麦长青。 大家好，我系阿 sa 蔡卓妍。 Hi， 大家好，我系郭俊安。 Hello， 我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Hello， 我系刘德华。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Hello， 我系 Jackson 黄嘉怡。 大家好，我系杨怡啊。 大家好，我系罗仲谦。 我系 Madam Lu 卢婉欣。 Hi， 我系迪龙。 大家好，我系关心妍。 Hello， 我系谢依健。 Hello， 大家好，我系刘心柔。 大家好，我系黄祖蓝。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乔碧、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记得听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正君。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的，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姐妹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一第二个钟头开始咗，马上送俾大家呢个环节。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Professor 嘛，早晨， 早晨，早晨， 嗯，系 两位，上个星期咧，阿李 Sir 咧就啊唔系前个礼拜就讲武器， 嗯， 今日我就教大家武器剑， 嗯， 两位有冇玩到剑啊？细个 有。 有啊，有玩过， 个个都玩过。你玩咩剑啊？ 我个就咪买，我讲过噶啦。我有一个剑筒，里面我有双剑。 嗯，系啊， 有冇着灯噶？ 冇着灯嘅，系啊， 冇噶嗰啲冇灯。 你讲紧嘅系 Star Wars 嗰啲先系着灯嘅。 佢有啲个剑嗰度都有啲灯噶。 灯嗰啲唔系纸做嘅啫嘛，嗰啲硬皮纸嚟噶 嘛， 系啊，我知你讲边只，一掹两把剑合璧噶嘛， 系啊，你有冇有试过啊？ 我梗系有啦， 个个细路都要玩剑先得 嘅。你冇整过呢一个嘅招数啊？个招数嘅就系唔系咁样，冲唔系咁样啦， 系 跟住咧 就 系 掟出嚟， 掟戳 佢出嚟啊嘛， 上边戳，跟住咧就佢跌出嚟嘅时候，佢咧就戳， 哎呀， 就系咁样，所以咧。 就是因为咁样嘅话咧，我就破相啊嘛。 系啊， 系啊，撞到我喺个人唔系人中， 人中。马老师嗰次系人中， 系啦，喺个人中上边咧，左边咧，我直头系嗰个剑尖啊，插咗落去啊。 但系嗰啲剑应该唔系好利噶喎， 你撞落嚟嗰下就系啊，撞落嚟好重 嘅。但系咧都都 划咗一下， 见红咯。 我觉得你成日唔觉唔觉又整亲咧，你睇戏又夹爆手指。 系啊系啊系啊， 夹爆手指， 你咪唔记得。是 啊，我睇《不了情》啊嘛， 系啊，佢嗰凳佢凳凳啊嘛， 系啊，我凳凳啊嘛，坐嗰啲就系木凳嚟噶嘛，即系手指摆喺嗰度。 你唔记得咩？冇几耐之前讲嘅啫，帮我 系啊， 系啊，大佬有冇玩？ 两样都有玩，一样咧就系头先佢讲嗰啲中国曹达华式嗰啲咧， 冇错， 呢啲系曹达华式噶嘛， 师兄师妹 嘅，师兄师妹最丑嗰啲。另外一种咧，我讲过有一次我病。咁因为咧就唔系好高烧嘅啫，咁我妈买一个西洋剑，就士的剑嚟嘅，即系睇又好似一个士的咁咯，好似一个士的咁，但系一掹出嚟 系 即系个弯嘅咧个柄，好似 嗰个好型啊，好似西洋剑 啊，系咪 定系圆月弯刀啊？ 系咪占士邦有嗰个咁嘅武器？我唔记得啦，即系总之系支士的，但系一掹出嚟系一把剑嚟， 系咪弯噶？ 嗱个 个头 系 士的， 系个手柄就士的嗰啲弯嘅， 但系直嘅 剑就直嘅， 我 觉得好玩喎。 弯刀我都觉得好有型噶，其实嗰时候 其实有冇 圆月弯刀 嘅咧？ 有 摆到只手 圆月弯刀啊！ 我知戏有，但系有冇得卖啊？ 有。 我冇买， 系咪摆喺手板嗰度转啊？两个圆月弯刀啊， 圆月弯刀 系啊， 我唔知你讲咩 ，sorry， 我都刀喺度， 我今日有少少唔舒服， 套落个手指系啊，喺度发发发发。 你讲紧嗰一只又好似系嗰啲咩西域嗰啲地方就会有嘅个匕首， 吓 短啲嘅，短嘅刀嚟。我讲紧嗰只圆月弯刀， 即系一把刀， 不过长嘅，系啦， 系大刀嚟嘅， 大刀嚟嘅。讲得刀仔嘅话，就即系你讲得系个刀仔嚟嘅，我都有买过。系啊，就去紧嗰啲唔知咩可能系西藏啊，又或者系新疆嗰啲地方会有噶嘛。 系， 佢哋会自己配嘅，系叫匕首啊嘛。 系， 细条嘅， 冇错 噶，都系。 我知边啲，摆喺手揈揈揈揈。 另外剑仔又有冇玩过咧？ 有，胶嗰啲胶剑仔， 系啊，个个都玩个剑。剑咧，其实喺中国历史咧都系好紧要嘅，即系唔系个个人都可以配剑嘅。 嗯， 响秦朝咧。就只有士，即系士农工商个士，先可以配剑嘅。 系， 系啊。咁如果喺剑里边，你哋心目中 即系咩阶层啊？ 其实系官嚟噶啦。我想问下两位，心目中嘅剑最出名嘅系咩剑啊？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 最出名嘅系咩剑？ 最出名系咩嘅？ 任剑辉， 倚天剑咯。 嗯，有冇听过？ 屠伦都倚天剑啊嘛， 系 嘛？ 有冇听过桃木剑啊？ 有， 系捉鬼噶嘛？ 系嗱，我阵间会讲桃木剑。又有冇听过挥慧剑斩情丝啊？ 有， 嗯，你哋都挥过啦呢把剑 嘅咩？ 系啊，我阵间解释咩叫慧剑，你有冇挥过啊？ 有挥慧剑， 我冇， 你冇啊？ 你冇，次次有人挥你， 系啊，因为人挥我噶。我香港系，系啊， 咁惨啊， 系啊，我讲过啦。因为多数都系人哋抌我啊嘛，我好 多数啫，总会有一两只你挥。 系啊，你去挥发咗嘛？ 我真系唔信你一生人冇 挥挥嗰次 OK 啦。 但系都唔系斩情，都唔系都 斩咩啊？ 都唔畏剑咯，我觉得系。 哦， 系啊， 因为都好耐啦，系嘛？ 好耐啦，好耐啦，系啊。 咁另外今日仲会讲咧，就系尚方宝剑。 啊， 有冇听过？ 有。 哇，呢把剑犀利啦！ 系皇帝赐俾你嘅尚方宝剑啊嘛。 就系话你斩边个都得，系。 点解咁衰嘅？但系佢戴个，点解好似 我话俾你，点解佢戴 headphone 会戴到咁衰啊？佢惊整乱佢嗰个头啊，个发型。 佢个头发嬲， 所以佢就唔想佢嗱解释佢阿李丽蕊就见到佢将个 headphone 咧戴与唔戴之间 系啦， 系啦，嗰个 headphone 扮咧， 嗰扮就遮住我个额头，咁睇落咧就好似有头发啊嘛，可能佢谂住 好似冇头发咁样，系啦。 我解释下啦， 因为你唔戴上个顶，因为惊整乱个发型。 唔系，梗唔系啦。 咩事啫你？ 因为咧，其实 headphone 咧嗰个弧度咧，其实唔系好长嘅啫。 哦，你块面长 啊嘛， 變咗個上半節咧，都佔一個比例。 關咩事啊？我覺得、 哦、你阿 Siri 揾佢， 係啊 ，Siri 揾佢。Siri 唔知點解成個 Siri 咧都會聽到佢講嘢，佢可能會有反應，但係我叫佢，佢唔做噶喎。 喂， 我又嚟啦！ 佢都唔係佢主人， 我聽唔到你講乜嘢。 佢講嘢，佢成日都有反應。 我哋有一日錄音又係咁嘅，記唔記得啊？ 記得啊，阿 取 Sir 啊，取 Sir 冇乜人講嘢嘅，我 Siri 咧竟然對佢講嘅嘢有反應，我真係被激死。 其实咧呢把剑咧，中国咧剑 啊，讲紧辉煌剑， 唔系真系一把剑嗰啲剑， 尚方宝剑， 系啊，好好耐已经有啦，其实全世界都有嘅，系啊，即系、就是、你由欧洲啊去到中东啊，乜地方都会有剑嘅。咁、 嗯、 呢个剑咧，我先讲呢个辉煌剑啦。慧剑咧其实系佛家语嚟嘅、 嗯， 代表乜嘢？ 慧根， 嗯 啊 吓，系咪 点写啊？慧剑， 慧根个慧咯， 智慧个慧， 系啊，智慧个慧咯，慧剑系呢个慧嚟噶嘛。 啊！嗰、那個即係女仔女仔名嗰個位咧， 係咯係咯， 係啊， 係智慧個位， 咪智慧個位咯， 係啊，係 啊，嗯， 咁咯， 嗯， 慧 咪智慧咯，慧劍， 冇錯啦，就係、是、智慧啦。 咁我頭先咪講咗，係 啦，嗯，我要問埋佢啊嘛。 你唔好你唔好為咗我，咪渣渣地你話為咗我啦，你自己反應慢啊慢 啦。慧劍斬情絲咧，其實即係話將啲。用你嘅佛家語意思咧，又話用智慧將你嗰啲唔好嘅嘢放低曬。 唔好嘢啊！佢唔係淨係講愛情啊！ 唔係，係後來。 情詩 喎、啊，唔係揮慧劍斬情詩係後來我哋即係將佢 modify 啫。 咁、哦、原句係咩啊 ？modify 摸之前 冇下句咯，即係就係係啦，揮慧劍斬乜都得， 唔係 斬肉絲 豬肉絲。斩肉丝，边个肉系咩肉啊？系咪情肉个肉，定系咩肉啊？ 你中意啦， 啊你 佢就梗系情肉个肉， 系咪一般性嘅？系咪讲一般性啊？ 你就 系 肉丝炒面， 一般性嗰啲，一般性嗰啲肉。 阿、李同学， 咩事啊？ 不如我申请 炒面， 申请帮你退学咧。 辉慧剑斩肉丝， 系咪先？ 系， 因为一定我唔系情诗噶嘛，一定系。 唔系，佢原本咧就话以智慧剑破烦恼贼。 嗯， 烦恼贼， 烦恼嘅嘢， 贼系啦， 放低啦， 系 咩贼仔啊？ 即系用个贼 烦恼贼啊， 系啊系啊， 哦烦恼贼，即系做偷饭贼一样，系咪啲好食嘅嘢就叫偷饭贼啊嘛？ 我未听过偷饭贼， 你冇听过啊？ 真系冇。 就话咧，有时候我会见到咧有一啲翻译啊，譬如韩国嗰啲咁样嘅食嘢嘅节目啦，咁就哇，今次嗱呢一味餸简直就偷饭贼啦！ 即系 咩 意思啊？ 即系意思系好好送饭咯、 啊。哦， 因为呢一碟餸嘅话， 即 系 令你 扫 晒啲饭， 食晒啲饭啊， 佢哋嘅俗语嚟。 嗯， 点解你又知唔知文啊？ 我唔使偷饭贼，我就谂住你哋会识啲， 唔识 系啊， 冇听过。 大佬你睇咁多韩剧，你冇睇到啊？ 咁佢冇讲，我就唔知噶咯。 哦，明白，明白。嗱，挥慧剑斩情丝就咁啦。剑侠差缘又点解咧？ 剑侠 有冇睇过《智差记》啊？剑侠差缘 有生一日都望一日啊嘛。 我想问嗰盒系咪嗰 盒 个盒啊？ 唔系， 系 合 合字个合， 系啦，合埋啊。 哦， 剑侠差缘啊嘛， 缘就系、 是、 系啊，缘 缘抌掉个缘咯， 冇错，缘抌掉， 系啊，唔系咩？ 咁系咩意思啊？剑侠 就系问你咯， 嗯，咩啊？剑侠差缘个剑系点解？ 唔系成句嘢点解？ 剑侠差缘， 我估我估，好似两把剑一合翻埋，就变成圆满嘅一个 类 组合 啦。 嗯， 但系差系 嗰啲， 差系啊， 子差啊， 阿李同学 咩啊？ 剑侠差缘点解？ 剑侠差缘啊！ 你同学今日中暑后遗症， 系啊，我都觉得系。 今日有少昂昂地。 喂，如果人哋答中咗嘅话，你又唔好叫我又要再咩咯？再估嘅？ 佢唔中啊！ 我唔中啊嘛， 系啊。 剑侠差缘 喺度揾藉口。 唔系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发觉嘅就系，其实 我 中 咗， 答中咗噶啦， 佢好似冇听到咁。头先咪系咯，辉慧剑我讲咗，佢又好似冇。 你继续啦，你继续讲呢啲啦。 剑侠差缘嘅意思， 头差系咪啊？个支差啊嘛， 系。 嗯， 诶，唔知哦，唔识哦。 代表夫妻团圆， 点解关个头差事 啊？ 因为 差代表女士啊嘛，剑 系 代表男士啊嘛。 哦，即系嗰把嘢就系男人。嗰支嘢就係女人，哦，係咪咁意思啊？ 都係尖不碌， 尖不碌 係吉到人嘅， 又都係我嚟吉人嘅。 係啊，冇錯。 哦 ，OK， 大吉同細吉， 冇錯啦。 即係如果你 長 吉 同短吉，係啦，冇錯啦。 我想問下你 吉唔同 做乜 吉唔同嘅地方 吉人呢？ 吓，唔系咩？猜唔系吉落个头 嘅咩？你试下， 你用 个 猜未啊？ 吉落个头度 咁样，吉落个头发度 咁好痛，吉落个头， 吉落啲头发度点会痛啊？ 系嘛？ 真系唔知同你讲咩好。 啱唔啱啊？其实佢都有少少中暑，唔系成 一辈子一辈子都中暑， 佢中咗大老鼠。 一輩 老鼠， 一輩子都仲。 O K， 嗱，劍咧原來咧個長度都有 有翻嘅 舊嘅喎，以前咧最古老嘅東周嘅時期咧，個筆劍好短嘅，你估有幾短啊？嗱， 三尺。啊，唔系冇咁冇咁长，冇咁长，一尺一尺一尺， 你三尺， 一尺 把剑咪拖地咯。 我就唔得啦，我差唔多三尺，佢高过我，我点配剑啊？咁样 诶，又唔系咁样。以前啲剑咧唔系咩腰噶嘛。啊，你见阿曹达华于素斋个背脊咁掹出嚟噶。 其实好傻噶，我觉得 系咪先？ 嗱，嗰个做戏系配喺个腰度，剑一定 系 剑 得先，戏里边系 我记得侠女啊嘛， 系啊咩后边噶嘛， 戒到自己嘅咩？ 咪咯， 仔嚟啊！ 你要掹又掹掹耐， 系啊，有一日真未掹到，已经俾人哋刉到个肚啦。 系啊，个东枕背喺左边，即系如果你右手嘅话，一般正常都系右手啦。 系咪一尺度系咪啱啊？我估得啱啊？ 啱，接近啦，就系五十到七十厘米啊，尺零啦，系啊。 东周嗰阵。 东周， 你头先你话东周嗰阵啊嘛，你自己讲你做咩笑咧？ 系啊， 我重复翻你讲嘅嘢啫嘛。 如果正常嘅剑咧，就一米长， 嗯， 三尺 长，咁长长到咯， 嗯 ，OK， 都长嘅其实， 好长噶，系 啊， 剑 啲武士唔可以太矮啊，好似我咁样即系矮冬瓜咁， 你 咪 用 东 周嗰啲剑， 成日都棘到自己。 我想买东周嗰把剑， 系啊，你冇俾西周啊，我 冇俾西周我。 要东周剑， 一定要东周，南周、北周乜都唔好。 咩周？ 一定要东周，因为我矮太长嘅，太长我唔得。冇东周剑我唔买噶，系咪咁啊？ 系啊， 系啊， 系棘到自己啊嘛， 系 嘛？咁长咧就系因为棘脚噶嘛，系咪先？三只脚咁。 咁其实尚方宝剑咧，只系一个名嚟嘅啫。即系佢实体剑咧，系黄世华呢一把系尚方宝剑， 哦， 就 系其实都系把剑嚟嘅啫，冇乜特别，即系佢唔会有任何外形上嘅不同。 冇错，冇错， 即系有粒珠宝啊，嗰啲咁样。 咁边个知嗰把系咪真系尚方宝剑啫？你话 你自己知咯，有冇注个名落去噶？会唔会有噶？ 冇理由冇特别嘅， 或者话有呢个名字。 有皇帝嗰个戳印会唔会啊？ 你点戳落去啊？ 注落去咯，咪就系、是。 你冇理由完全咩都冇 落去咯， 唔得，唔得，唔得。 呢个镭射标签， 必属佳品。 系咪？你住尚方宝剑， 皇帝话， 即系你撑嗱，呢把尚方宝剑你睇清楚啦，咁样，不如你睇清楚，系啦嘛，嗯，咁就 唔系你认噶嘛，我估。 桃木剑咧就系真系用桃 木 嚟整嘅， 因为桃木系驱邪噶嘛。 系啊，咁其实呢个故事缘起咧同阿曹操有关噶。 啊，系咩？ 系啊，曹操你知唔知佢成日有啲咩病噶？晚即系中晚年嗰阵时，中晚年吓， 系咪而家都有噶？ 有 伤风、 心脏 有咩病？糖尿病 系啊，即系啲少少嘅病，但系你好烦，系啦。 真系噶， 佢真系头痛噶。 哎呀， 系啊， 中暑啊佢， 佢冇中暑， 开过风扇噶啦。 唔系，佢啲头发冇风扇， 佢啲头发长嘅扎起嚟，但系大紧可能系头痛。咁佢点拣？好辛苦，佢曾经因为头痛咧，搞到自己咧，即系好疯癫，系想死，系啊，真系啊， 头痛真系好辛苦， 系啊，头痛真系 好 辛 苦。 做乜都唔得噶， 无论你偏头痛啊、头赤啊、头壳顶嗰啲嘣嘣嘣咧，好辛苦。咁佢哋点搞呢？即系 打自己个头。 揾名医又搞唔掂，唔知点解嗰次真系搞唔掂。于是咧，后来 因为有啲头痛冇得搞嘅，啲压力大嘛，可能佢吓、 啊、 即系佢即系太多嘢，太多嘢做咧， 系啊， 压力系冇得搞。 系啊，可能系签冇得文件啦，又 系啊， 又搞好多嘢啦。咁、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后来有一个人咧就俾一把桃木剑佢。佢就將佢掛喺正中央，誒咁啊冇事。 有冇咁邪啊？ 係咯， 係啊， 關咩事啊？ 係咯，頭痛跟住你掛 劍， 掛把桃木劍跟住。 你皺埋眉對住我做咩啫？ 唔係 我 唔中意呢啲咁嘅説話咧。 你唔中意啊？ 有少導人迷信。 係啊， 咁但係桃木劍， 大家唔使戴口罩啦。你掛把桃木劍，你冇 COVID-19 啊？係啊，你 唔 係你同世衞講， 你信唔信啊？ 你叫世衞掛把桃木劍出嚟。唔得戴口罩，掟咗佢，打乜鬼疫苗啊？挂把桃木剑啦， 佢仲要挂喺个正中央噶， 傻仔嘅，曹操唔似系咁嘅人啊！ 你 嗬、 啊，你熟佢啊？ 真 系 唔知呢个人系咪先？ 系啊，咪 就 系 咯。 佢真系咁样 样，佢 真系 咁样。 后屘就冇事啦。于是咧，啲人就觉得咧，把桃木剑咧系可以辟邪嘅。系啦，驱邪 关咩事啊？嗯、又 佢觉得系 头痛、啊， 头痛佢哋以前觉得 系 邪 气 啊， 系 啊，中意啲唔好嘢，佢搞咗咁耐都搞唔到咧，佢就觉得系可能咧有啲人唔知点样。 我 问 下徐 Sir 先， 啊可以啊， 你而家问下林正英。 啱啊，系啊，林正英就问唔到啦，林正英就靠你啦。 呢啲系僵尸片必用嘅道具，桃木剑。 是不是先？啊，真系整咗啲咁嘅难题俾我，点解林正英嘅大哥同佢拍过嘢啫，大佬，做乜咁玩我？ 就系咁啦，即系另外咧，如果所有关剑嘅嘢咧，就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带剑嘅。另外咧，后来仪仗队都有用剑嘅， 系啊，系啊，系啊，全 有仪仗队 举高把剑咁样噶嘛， 系 啊， 你 记 唔 记 得举高把剑好型噶嘛？ 系啊， 喂，唔单止咁样啊。我见过嘅就系、是、英女王咧，都会咁样。 英女王，点解你话英女王？ 都系一句啫。 英女王都系咁样咁样咁样讲， 系 啊，风 着啊嘛， 系搵把剑乜乜摆喺个膊头度咁样 啊， 系 啊，全世界咧，即系唔知点解咧，男人对于剑咧系有一种。 我哋细个好中意玩剑噶， 系啊， 超中意。 嗰时又冇手机， 系啊。 是啊 睇得嗰啲語片多，咪中意玩劍咯，傾傾傾傾。 冇錯啦，同埋代表即係男士嗰種威嚴、 威武、 威武，係啊。劍就唔同刀喎、啊 嗯， 刀點解又唔即係冇咁流行咧？ 刀闊啲， 因為刀咧係比較笨拙啲嘅， 係啊，係 啊。 你習武嘅人其實係劍係快好多， 快好多，快很準。佢、啊、有最緊要有兩樣嘢，一把劍咧傷人嘅， 係啊， 即係兩邊都可以篤 傷人， 係啊， 但係刀得一邊啫嘛，係 啊，刀 得 一邊 啫 嘛， 嗯， 同埋咧劍咧係。 唔系、啊，我真系觉得系，系咪先？ 佢斩落嚟好劲啊嘛，嗰度咧。 虽然系啫，咁但系你两边你 好抵啲啊， 同埋剑系可以刺啊嘛， 系冇错， 但刀就 唔可以啦，只可以 刺噶嘛。 系啦，剑就系可以劈同埋可以笃啦、 嗯。 今日咧就系讲武器，下个礼拜咧我会讲乐器。 会唔会讲嗰个飞嚟飞去咧，吸完个头嗰只叫咩？血滴子啊！ 唔讲呢啲， 太残忍啦， 太残忍啦！呢、 啊啊啊、 会唔会讲嗰个喺前面飞啲嘢出嚟嗰、那个？ 嗰、那个咩嘢啊？ 嗰叫咩？ 我唔记得个 叫咩 啊？ 美神，欧美神， 嗰叫飞弹。 飞弹，欧美神，飞弹会唔会讲？ 会笃亲人噶喎、啊！ 吓、啊，嗰、那个边个国家？边个国家发明嘅欧美神？ 唔关我事。 嗰个唔关文学事系嘛？ 唔关。 哦， 系啦， 太可惜啦，太 可 惜。 可能佢就无端端炒下，即系又话关曹操事。 佢头痛，点解爱美神 张飞士咁样系咪？话飞啲嘢出嚟嘅话就唔头痛啦。咁 系咩？ 系咪先？ 好啦，十一点半听呢一个新闻报告，翻嚟我哋讲下电影电视。 好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讨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精神。特首李家超率领多个官员到湾仔会展，透过视像方式参与。李家超朝早九点前到达会展，中联办副主任陈东迎接，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都有出席。多个政府司局长，包括三个司长陈国基、陈茂波、林定国、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都有参与。环境及生态局常任秘书长、环保处处长谢小华的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隔离。谢小华最近一次翻工日期是上星期五，最近没有外游记录。环境及生态局已经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和消毒，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以及遵照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安排相关职员检测。消委会测试五十款食油，有九成四，即是四十七款样本，检出一种或以上有害污染物，近六成检出基因致癌物。当中两款样本包括 Superfood Lab 同御品王验出的含量超出欧盟标准。消委会说， 測試中只有三款樣本完全沒有檢出污染物，但亦都顯示在生產食油過程中要做到不含污染物並非不可能。消委會提醒消費者可以使用不沾煎鍋煮食，並減少食油用量，盡量縮短高溫烹調的時間，減少油煙產生。御品王的代理商說符合香港法例和要求， Superfood Lab 的代理商就說塑化劑測試結果並沒有超出食安中心的行動水平，營養含量和標籤資料一致。消委會今年上半年接獲522宗有關外賣平台的投訴，比去年同期上升超過三成。消委會發現除了送錯外賣、送餐延誤等問題，近年外賣平台紛紛推出的月費計劃或者會籍制度亦都惹來新的爭議。消委會舉例，有平台推出有各種折扣優惠的月費計劃，但折扣之後的外賣自取價格反而比堂食價更加貴，亦都有消費者在會籍迎新優惠期內刪除聲稱可免費試用的落單應用程式，但消費者的信用卡帳戶仍然繼續被徵收月費。消委會說，外賣平台推出各種優惠或者會籍制度搶佔市場是無可厚非，但銷售手法或者存在誤導，甚至令消費者有受騙感覺，最終不單止令消費者最終唔單止同消費者產生爭拗，更加可能損害平台的商譽。天氣方面，預測天氣酷熱，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今個星期持續酷熱，最高氣温可達35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0791點，升493點，總成交金額603億6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276點，升48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549點，升138點。部分活躍港股嘅數價，盈富基金21.32，升4.8；美團190.6，升11.4；騰訊控股331.8，升6.8；阿里巴巴103.2，升1蚊。藥明生物76.3，升3毫；比亚迪股份294蚊，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73.8，升1.88；友邦保险83.3，升1.35；小鹏汽车113.4，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36，瑞士法郎0.975，加元1.299，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1.011。澳元兌美元0.68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8。港金报16,07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57美元，卖出1,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玛利曼中学一段咧比较车多；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的行车距离，就算有突发事故，都可以有时间应变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是一名拥有高超技能的追击手女兵，性格独立，敢做敢当，更加是一名巾帼不让须眉的强兵。进入军营之后，就视燕破岳为最大的对手。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啦！沙二度气温一路上升紧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我哋要呢个讲下电影啊、电视嘅时间啦。咁、最近呢一个星期咧，我睇紧一套韩剧，一套新嘅韩剧未上晒，因为佢有十六集。咁而家上咗六集，咁每一个礼拜上一集咁样咯。咁呢个叫《非常律师》啊，语音语。 哇！呢、這个好睇、哦。 嗯。 你睇紧咩啊？ 听闻话好睇，好多人介绍。 因为咧，好多人咧话佢系黑马。点解话黑马？因为间细公司拍嘅，同埋啲演员都唔系真系好红。但系第一集播出嘅时候，个收视率咧，去到第六集咧，系升咗十倍。 哇！ 可能最初大家就睇下啦，咁跟住慢慢啲口碑啊传出去啊，吓系啊，好睇啊，咁又睇啦。咁于是咧就慢慢咧，而家爆红咗啦。咁亦都系我自己一路近期睇嘅韩剧之中，我自己觉得系真系值得推荐嘅一套。 好， 有啲我只会话冇咩做，唔睇下咯。咁但系呢一套我都系值得睇嘅。 追你有冇追啊？ 我有追啊！我咪话系成个周末睇咗六集。 我想问系咪讲嗰个律师好似系有自闭症定 系一个女律师有自闭症嘅、由佢细个嘅时候讲起。咁、我亦都唔会剧透太多啦。咁总之每一集咧就系讲一个唔同嘅 case 啦。譬如今次呢一个案系因为咁样咁啊，边个告边个？下一集又已经系另外一个故仔噶啦。咁样咁诶，佢将呢一个自闭，我头先咧都问咗阿 Ada 啦、杜文蔚啦一啲关于自闭症嘅，因为佢好形态化地咧形容咗个女主角有啲嘅表现嘅，好简单，譬如佢去到嗰个好大嘅 building 啦，人哋嗰啲转转门咧，佢系唔敢入嘅，佢企咗喺度就咁就谂啦，点算咧？谂咗好耐，到最后咧有啲人帮佢拱住，咁佢先入到嘅，又或者咧佢同人讲嘢从来都唔望人嘅，只眼咧就系望住地下咁样讲嘅。又或者咧，佢系有啲话题，佢好想讲咧，任何时候佢都会讲嘅。譬如话喺戏里边咧，就话佢好中意鲸鱼啊，咁所以咧，人哋讲开乜嘢咧，譬如啊，今日啲嘢几好食喎，咁样，系啊，鲸鱼都好中意食咩噶，咁开始就会讲，就会停唔到噶啦。 系， 所以佢第一日翻工咧，佢阿爸就同佢讲：嗱，记住有几样嘢，第一唔好重复人哋讲嘅嘢，哦，唔好重复人哋讲嘅嘢，喂，你又重复紧咯。第二唔好讲鲸鱼，但系如果我哋话题里边有鲸鱼咧，咁样，咁都好啦，但盡量都唔好講啦，因為知佢講就會唔停噶啦咁樣。咁同埋因為佢嘅名咧，語英語頭第一個字同最尾個字咧係同音嘅。咁佢每一次介紹自己咧，講完自己我叫語英語之後咧，就好似文言文啦、黑氣黑啦、唔知乜嘢乜嘢啦，會講好多嘅例子一路咁數落去。 係。 咁最後咧，佢個老細每次佢介紹自己嘅名講完之後就得啦，唔好再講落去。 停止。 係啦，停止咁樣。咁咯，即係佢將自閉症做咗好多嘅 搜集， 系啦，等大家会觉得佢呢个角色系好浮现咗出嚟啊，好立体化咁咯。咁剧本系几特别嘅，咁当然啦，亦都系讲到佢最初嗰个最大老细请咗佢，跟住要佢 assign 咗俾一个律师跟啦。那个律师话：吓、你俾个咁嘅人，我自闭症嗱，咁啊，我俾一单 case 佢跟下先，唔得我即炒。咁啊，大律师话：好咯好咯，咁你如果唔得就炒啦咁。 但后来当然佢嘅表现系会逐集一路系有好好多劇情上嘅安排，你会觉得哦咁都俾你搞掂，犀利咁样咯。咁套嘢值得睇嘅，我觉得，同埋系有啲嗱，但佢唔会有沉郁感嘅，即系唔会因为佢系自闭症，你觉得真系惨啊，冇嘅，系一个轻喜剧，即系几好笑嘅。好 多，但系佢呢个人设咧，即系可能佢系讲紧个女主角系一个就系有自闭症嘅人噶嘛，系有用嘅，即系对于剧情嘅嗰啲发展啊， 自闭症。虽然有自闭症，但系佢好多方面咧，例如话任何嘢，总之佢过目都不忘嘅，甚至其他律师话啊，喺韩国呢条法例唔知可唔可以咁， 佢即刻出嚟啦， 佢会即刻答唔得，跟住数一扎嘢啦，第几多百条里面咁讲，第几多百条佢里面咁讲，第几多百条有一个漏洞，不过呢个漏洞已经俾人修补咗啦，唔可以，即系咁样咯。佢好似一个活字典咁，即系你有讲佢睇过嘅书，永远 过目不忘， 过目不忘系啦，由佢好细个已经开始系咁，因为有一次佢。在小个时候呢他可以念到阿爸摆到的法律书，因为他爸都是法律师来的。他可以念到其中应该是整本念晒。 哇 整本 念 晒。小个时候应该是整本念晒。咁他爸先知道哇原来他虽然是自闭症很犀利。 有些长处。 咁大家有兴趣就可以看看这个非常律师。 好。 好。无独有偶你介绍了这个都是韩国的，我都是韩国的作品。不过在这里的话也都先要恭喜晒的，就是昨日得到的就是我们的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所有朋友，特别的就是要多谢同埋要恭喜的就是有谢贤先生。 先生啦。 是啊。 好正 啊。 好正啊。好正。 80几岁啦。 你说戴眼镜我 先拿这个终身成就奖之后后拿埋这个就是最佳男主角。 好睇。 其实昨日的得奖的名单的话呢都非常之实至名贵。是啊，有很多都是一些好好的作品啦，大家不妨可以因为这样的话而再睇返嘅。咁希望就是从事我们这个的电影工业的所有的朋友的话呢继续努力。 Yeah, 加油啊。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是因为这样呢，因为好等一些已经在这个圈子里面那里就是耕耘了好长的时间的朋友，他突然之间拿一个奖，你是会觉得是会特别等他开心，即例如好像谢贤这样，其实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年纪也都大了，有一个可以拿到一个就是最佳男主角奖，我觉得真是一个很大的认受。 他真的由那时候黑白片呢还是花叉叉过开始做， 就是 你想想 那时候谢贤尹芳玲 嘉玲那些、 啊、 你想想多久， 好耐啦， 好多走埋添啦，嗰阵时同期嗰啲， 冇错， 系咪？ 所以佢而家仲系哇咁英挺地可以上上去攞个奖嘅话，系特别觉得感动嘅。同埋我觉得佢就系好多时候有啲人喂，但系得奖唔系咁容易噶， 好难， 都要有啲幸运噶， 系啊系啊， 都要有好多嗰啲天时地利人和要配合到嘅。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就诶又咁啱，我就想介绍呢一个咧，就系来自系韩国嘅一个电视台所拍嘅一个就系真人实景嘅综艺节目，佢个名叫做《意外的旅》。如果大家有留意的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就是纪录来的。有一位叫做尹宇晶的一位韩国的女演员，她在93届的奥斯卡是韩国首位获得最佳女配角奖的韩国女演员。凭着的就是《梦想之地》这一套电影呢就是拿了很多奖，亦都呢就是有称为的就是国民奶奶的。她在美国 LA 会参与9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日程的一个全纪录。因为他之前在93届即是前年呢他就拿了这个的最佳女配角，所以呢下一年的话呢他就可以颁奖，就是颁给他就是最佳男配角奖。那就是一个电视台去跟着他，其实就是得五集的啫。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很好看，在于就是你在里面的就是你见到他很真实的一面。亦都可以見到嘅就係一啲，譬如可能去奧斯卡金像獎，你係冇諗過你會去到啊嘛。係 啊， 佢有好多當然啦，譬如幕後嘅嘢嘅話，佢唔入得嘅一啲地方，佢會唔拍啦。但係佢點樣去準備啦？又或者其實有時佢可能要去一啲雜誌嗰度影相啦，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演員佢哋會面對嗰啲唔係平時人會見到嘅嘢，你都會有機會可以係啊，好好睇嘅。好啦，咁其實講翻就係尹宇晶係憑住嘅就美國電影就係《夢想之地》就獲得獲獎啦，同埋就係大獲好評啦。但係當然啦，佢攞獎嘅時候嘅得獎感言咧，都成為咗有好多人嘅一啲談論嘅説話嘅。譬如可能佢覺得佢代表住韓國嘅演員去角逐呢一個獎嘅話，佢覺得嘅就係好似去代表自己嘅國家去參加 Olympics 一樣啊。佢話不過入圍對佢嚟講嘅話，我覺得自己已經贏 咗，冇錯， 好有型啊！咁樣講啲咁嘅説話。好啦，咁啊講翻呢一位嘅演員嘅話，其實咧好耐好耐之前佢已經係加入咗就韓國嘅娛樂圈，喺1969年， 哇！ 佢已經係做緊戲噶啦， 同阿謝賢差唔多， 冇錯。 所以其實係咪 謝賢勁啫？係啊，二十年代已經有。 咁其實咧，佢就喺嗰陣時係佢好紅嘅。咁但係就因為愛而放棄曬所有嘅嘢， 好浪漫， 嫁咗俾一位嘅就係韓國嘅音樂人咧，而移居咗去美國嘅，仲同佢生咗兩個仔。但係好可惜嘅就係咧，竟然就有一個小三。咁啊，就係個丈夫仲要提出嘅就係話，我哋可以可唔可以三個人一齊住？咁當然佢真係好有型，毅然離婚，就帶住兩個仔咧。咁跟住就冇辦法啦，因為生活嘅關係，所以佢就要回流翻去韓國嗰度。就是乜嘢都接，乜嘢都做，系啊，因为咁样要凑大两个仔，咁而因为乜嘢都角色都做嘅话咧，亦都练就咗佢嘅演技咧，佢更加炉火纯青，同埋更有深度，因为佢唔拣啊，总之乜嘢我都有机会我就做。咁所以咧，這個嘅意外的旅程嘅話咧，可以一窺呢一位嘅女演員啦，佢啲真實嘅性情啦，佢嘅日常生活啦，佢認真嘅一面啦，不論佢影相啊、接受訪問啊咁樣，你見到佢嘅做足功課，一絲不苟。準備充足，佢嘅朋友圈子亦都好犀利啦。其中有一位嘅話，你見到佢一個婆婆嚟嘅啫，但係其實哇，原來佢喺美國度係做動畫嘅，同埋佢嘅老公咧就係做一個製片嘅，所以咧住大屋啦，係住喺呢個比華利山，即係你講即係講緊係呢個荷里活嘅嗰個 明星集中地， 冇錯。佢隔離嘅鄰居就係塔倫天奴，咁佢會去佢屋企啊，或者係 barbecue 啊咁樣啦。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同朋友之中好踏實，亦都好可愛嘅一面。咁但系点样都好噶，虽然佢啲朋友咁劲啊，佢自己亦都咁劲，但系你会发觉嘅就系佢可以系踏实到嘅就系、是、喺颁奖也好，或者系领奖都好，完咗之后佢翻到屋企嘅话，佢都系不外乎系会食一碗韩国嘅泡面。 哇！ 咁你系咪觉得呢一个人真系好鬼正系咪？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讲到嘅话我佢讲嘅说话当中啊，好多时候都会噏到一啲你会觉得系有啲金句，即系例如人哋会访问佢嘅就系问佢。你在人一生當中，剛才有講過咧，你都會有一啲嘅就係不堪回首嘅過往啦。佢就話每一個人都有嘅，如果係咁嘅話，你咪當自己踩屎咯。 嗯， 即係嗰啲時間 踩 屎臭一輪，係咪臭一陣嘅話， 整一隻腳最多咪咦？ 咪又重新嚟過咯。 真係邊個都踩過， 冇錯啦。咁佢就話被問到嘅就係關於一啲韓國嘅娛樂事業，而家喺世界大放異彩啦。佢認為其實韓國嘅好演員一直都在 啊，好嘢。 只不過是未被發現啫。佢話韓國演出嘅演員佢哋出色嘅地方係因為我哋有一股恨啊， 嗯， 好犀利，有一股憤恨。因為咧佢哋所以因為咁樣嘅話，佢哋可以去到好盡，佢哋可以毫無保留，因為好想被聽見，好想被看見。 嗯， 咁佢就話因為咧一個被壓迫嘅民族咧，一有機會好想好好咁表現自己。 嗯， 咁我覺得佢一針見血嘅呢啲咁嘅見解，真係非常之犀利啦。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是、你唔知點解嘅，就開頭我就話啊都幾好啊，睇下佢啦，睇下有一集，睇下睇下有一集， 係 啊，跟住你就會睇曬。 我睇非常之都係， 係 啊， 就 係 咁樣啊，佢係有一種唔知點。咁嘅魅力嘅會令到你覺得你唔會停嘅咁樣啦，呢個就叫做意外的旅程啊！有機會可以睇下。 夢想之地咧，你啱啱講翻咧，我有諗起咧，真係幾好睇嘅。 嗯， 因為佢係講有個韓國家庭，咁而家佢哋要去一個美國一個好窮鄉僻壤嘅地方，要自己種菜啊，自己搞呢啲。個老婆就唔係好想，然後兩個小朋友都 OK 啦咁樣。而呢個韻宇晶咧，佢就係由韓國就飛咗去美國，就話幫手。看住两个小朋友嘅，个细路仔咧好笑，成日同佢婆婆作对嘅，又嫌佢啲嘢臭啊，即系佢带咗韩国嗰啲叶菜啊，啱啱啊，佢话啊你好臭啊咁样样，好好睇，即系我谂起细个睇《狮子山下》咧，哦大龟变细龟。即係呢一種嘅情懷咧，好正，同埋啊婆婆都做得好。好，我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又係一套嘅得獎電影，啱啱琴日新鮮熱辣嘅就係《怒火》，陳木勝導演嘅遺作。咁就係謝霆鋒同埋啊甄子丹做嘅。咁又係講警察啦，兩個起初就係上司下屬好兄弟嚟嘅。咁啊，因為一件事咧。謝霆鋒咧就坐監，就冇咗做警察嘅生涯啦。從此就走上一條不歸路。咁啊，甄子丹又係即係我如果你睇呢啲咁嘅警匪片咧，係好緊張，係好刺激嘅，同埋會好快嘅。咁但係咧，我又喺度諗啦。如果其實咧，我甄子丹咧，我真係自己個人啊，我覺得有少少利啦。即係好，又係咁做，佢一定會打嘅，唔知點解。同埋佢一定係 專長嚟， 係啊，同埋因為佢係差人啦、啊。 我其實又唔係好明佢點解成日著住套西裝做嘢，即係打曬胎啊咁樣樣。 你講甄子丹？ 係啊， 我幫你問下佢。你咪想問 㗎？我真係想問，甚至啊？ 點解有咩問題啊？即係佢造型啫嘛，係嘛？ 係啊，唔係即係如果你真係現實世界，你打胎著西裝皮鞋去做嘢，唔係真係咁咧。咁、 okay. 但係咧，成套戲我覺得係好流暢。好快，好沉默性，好香港嘅警匪片嚟嘅，我覺得係故事又強，故事性好強， 好唔好睇啊？ 好睇，我覺得係好睇，同埋好砰砰砰咁嗰種感覺，同埋我覺得阿謝霆鋒喺呢一套戲咧，俾我感覺會又去咗另一個階段。 嗯、 啊，我真係唔知佢可以去到邊度。咁但甄子丹咧又係嗰啲，即我唔係話踩佢，但係我反而覺得阿霆鋒真係又去咗另一個，哇！原來佢又可以咁樣樣嘅。 例如咧， 例如佢喺呢一套戲咧，佢放監出嚟之後咧，佢個形象咧係成頭長頭髮，電到亂曬，同埋好酷，同埋佢同成班兄弟咧，佢有啲場口咧，佢係表現到嗰種大佬嘅感覺，佢講到明嗱。邊個都唔可以做啲唔好嘅嘢，如果唔係上帝都冇情講，佢講嗰啲句説話。咁啊，當然後來又係有啲人， 即係佢做黑幫大佬係咪？ 係啦，後來做咗黑幫大佬咯。咁、我覺得係好睇嘅，同埋嗰個張力咧，令到你感覺咧話好緊張啊，即係你好有壓迫感，好刺激。我本來想分兩日睇啦，咁都唔得。一日睇曬，咁我覺得 點解你想分兩日睇嗰半啊？ 好攰啊嘛，有時夜晚 一套戲你分兩，你覺得一套戲都太攰啦，係嘛？ 好攰啊，夜晚 都分十日睇啦，好唔好？十日先睇， 我 今日好抵啦， 今日睇五分鐘係好攰啦， 俾100蚊就分十日，每日10蚊。 同埋咧，我又講翻啦，謝賢嗰套我都有睇嘅，即係《殺出個黃昏》，我又覺得好好睇嘅。佢啦、林雪啦、阿馮寶寶啦，佢做得好好。 我覺得條橋好好， 係啊， 但 我 反而唔 中意個女仔，係我唔中意個女仔， 我唔中意 個人係啦係啦。咁另外，譬如話智子，我都覺得好睇嘅，同埋佢哋智子攞咗個編劇。編劇是一本國內的小說改編的、我都覺得是好看的、即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香港的電影、甚至手卷煙、那個導演拿了那個新導演獎、 所以我就一來的時候我就說我是非常滿意今次的得獎名單的、是字幕實至名歸的、因為有時你硬會有一兩個就說、怎麼會是他啊是的 好的、大家繼續支持香港電影全世界電影、 回忆当天竟分秒差，如今想起只有感叹。从此风光惬意吗？刹那便走到了落霞。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华。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立？矛盾就地忘记吧，天色永未晚，大地回暖后了总会归返。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去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地记挂。如今家中早开满花，旁边花园不再抢眼。从此不需再记他，跌碰后归去有何难？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 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立？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大地回暖候鸟总会归返。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离开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二十年也为你等，无论等多晚，何时共你可共享天蓝，于家里喝着茶，何以共你难平淡。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为何又只得到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静下来兑换角色，了解好吗？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去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的记挂。 CIBS 人人广播， 妈咪啊，我哋可唔可以养只狗啊？ 照顾多只狗仔唔系咁简单噶， 要处理突如其来嘅大小事。 哦，姑姑啊， 吓、啊、养小动物好似凑一个 B B 咁样，照顾佢一生一世噶。 听 CIBS 节目，负责任小主人，了解点样透过养宠物栽培小朋友，成为一个有承担嘅人。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啊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瞓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呢？ 一车，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咧，一阵我哋翻嚟咧，就会有呢个淑女关注组。咁啊，同阿 Yoyo 倾偈啦。你有时会 touch 在一啲讲煮嘢食嘅，会唔会？ 系啊，每一次都有啊。其实 我其实有个迷思啊，最近，因为我自己咧就唔识嘅，咁但系就好多时咧就喺呢个网上学习啦，睇下人哋嗰啲拍嗰啲短片啦咁样。咁啊，发觉好多人咧惯常用一个 timer 去计时间。 嗯。 但我亦都听翻有啲惯煮餸叻嗰啲咧，佢唔使嘅，佢系感觉嘅啫。 系啊。 佢 feel 到够就够啦。 系噶。 其实点解会咁嘅？ 因为你煮得耐嘅话，基本上你好似自己有个 timer 咁噶嘛， 系咯， 同埋你睇嗰啲颜色啊、香味啊，你会真系知噶、嗯。 所以我好佩服识煮嘢噶吓。好，十二点啊，就有淑女关注组，留意留意。 今晚天色良好，吹和缓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11点，升513点，总成交金额65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49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32，升4.8。美团190.9，升11.7；腾讯控股332.6，升7.6；阿里巴巴103.5，升3；比亚迪股份293.6，跌6；药明生物76.1，升1；恒生中国企业73.1，升9；友邦保险83.65，升7；小鹏汽车112.5，跌3.2。 外幣對港元買價：美元7.85，英磅9.342，瑞士法郎8.049，澳元5.346，加元6.042，新西蘭元4.851，歐元7.9324。每百日元對港元5.67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54。港金報16,070元，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5.67美元，賣出1,716.1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先同你讲中爆水管啦，喺德士古道噶，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永德街嘅慢线啦，而家一带比较挤塞，就系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永德街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慢线封闭，咁一带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下落山方向近着北拉山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南塘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着天主教坟场一段车多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屯門龍門路龍門居方向蝴蝶村，同埋竹篙灣公路迴旋處迪士尼。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或陽性檢測個案曾到訪的地點包括黃大仙啟德花園三座、大圍曉翠山莊二座、秀茂坪宝达村达桂楼、大埔仲雅苑仲善阁、长沙环海乐苑海童阁、柴湾村湾畔楼、沙田丰和村和月楼、元朗平恩苑平泰阁、沙田月明村明恩楼、九龙城东汇村汇智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菠萝油丝袜奶茶 Made in Hong Kong， 鸡蛋仔咖喱鱼蛋 Made in Hong Kong， 鸳鸯冻柠茶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超 B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记住听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在这纪念年，曾希望面，曾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路者的长跑，尽全力领先。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气质。嗱，我都唔知点解 Yoyo 咧会想拣呢个 title， 或者呢个 topic， 同我哋要讲嘅就系关注，即系你气质呢一样嘢。我觉得真系好难去去讲 嘅，拿捏啊嘛， 系啊，好难拿捏噶。诶，咁快你 出嚟啦， 已经。 Hello， 咁多位，我系 Yoyo 啊， 自己 介 绍嚟， 冇错。 你点解会想讲呢个气质呢一样嘢咧？ 因为我觉得即系除咗外貌之外咧，即系因为。我有時睇，譬如上網見到好多好多靚女咧，即係佢哋係真係好靚，身材又好好，但係唔係個個都有氣質咯。 啊，我明白你講乜？有時你有見到一啲女仔，你會覺得佢就佢唔係好靚，又或者可能佢嘅身材唔係好好，但係唔知點解你就係會覺得佢就係、是，你就會形容佢為好有氣質 嚟嘅氣質。係 啊， 冇錯。 其實咪即係代表佢唔夠靚，所以你話佢有氣質 咧？都唔係，有啲有啲好靚都好有氣質。 例如 每个人嘅，例如李丽蕊咯， 冇利是咩你先啦、 啊，唉，多谢多谢，李丽蕊都系啊，嗱，即系每个人嘅气质都唔同噶嘛， 嗯， 你譬如你唔系话一定要周慧敏啊，好靓女，玉女先系气质啊嘛， 嗯， 好似李丽蕊，嘻哈哈，幽默感，正能量都系气质嚟啊嘛， 但系呢一种我哋会形容系男仔头、啊，会唔会啊？即系个性格， 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嘅气质啊，同佢性格咧，即系夹翻。佢自己個人咧，都係唔同咯，我覺得 啱嘅，啱嘅。 每人有唔同嘅味啊，係咪先？ 係啦， 即係譬如你叫周慧敏扮你啊，或者你扮周慧敏，又好似冇 玩啦，大佬，佢一件衫我點著啊？ 邊件啊？ 宮廷 嗰件啊？ 宮廷 咩事啊？你都睇你都有料之人， 好。遲啲先啦， 好， 我哋講翻我哋今日嘅氣質先。成日都會講緊就係話咧，即係女仔其實唔單止話有外在美，真係亦都有內在美嘅。我哋先講講外在美，你覺得佢就係何為先至可以有呢一個嘅氣質，要去可以提升到咧？ 外在美啊！首先你真係唔好話寒背啦，你行出嚟，你著到靚一靚咁樣，你梳到個頭靚一靚，化到個妝靚一靚，你走出嚟寒背啊！ 係啊。即系成日都好肚痛， 好冇精神咁样行嘅，人哋见到都哇，即系都唔精神啦，呢个人都冇，即系呢个气质就已经减咗、 我同意嘅，我同意 先， 即系个人要系咪啊？昂步仰首咁样有 精神啲嘅，就算几攰都要顶住，明唔明啊？咁就系啦，要干净整齐啦， 呢个基本啦。 一系呢个外在美啦，我哋首先讲呢个气质，即系首先最基本嘅唔好发生嘅就系个头油淋淋。大佬，你咪洗下个头就已经 OK 啦，系咪先？咁你首先就唔好个头油淋淋啦，面咧，面又唔好油淋淋喎，大佬。 唔好油淋淋之外，我仲系觉得一样嘢嘅就系，其实女仔真系唔不宜化太浓嘅妆， 睇场合系嘛。譬如你日头化到即系血红大嘴嘅就唔系几好，就算你点兴都，你点兴时兴潮流嘅嘢真系。我就唔 都見仁見智嘅，我覺得有啲嘢未必啱你， 即係未必 handle 到就唔好夾硬擺自己身上咯。氣質呢啲嘢就自然美就比較好啲咯。咁啊化個淡妝就已經好靚啦，係咪先？譬如面油嗰啲就最基本嘅嘢，你可以印下去啊嘛，攞啲紙巾係咪先？咁就唔好喺啲唔適合嘅場合做啲唔適合嘅嘢，譬如你喺高級餐廳大聲講嘢啊！ 你話我啊？ 唔係。系咩？你会 大声笑，我有时会 即系控制唔到嘛，尽量控制一下咯。 太开心，但我知道有时都失礼 啦， 系又会好失礼嘅，其实系好后悔。 气质啦，系啦， 哦，嗱咁其实如果你话我哋讲紧系外在啦，咪呢啲好基本盘啦，头先你讲嗰啲内在呢？ 内在我觉得咧，即系譬如你唔需要话好靓啊，学识好高先至有气质。譬如你可以学啲譬如唔需要学历。都可以去學嘅嘢啦， 即係你興趣嗰啲， 係啊，興趣嗰啲啦，學插花啦， 哦，會啊， 學下煮嘢食啊， 係 學下樂器啊，咁你學彈琴唔使大學畢業噶嘛，係咪先？冇讀書都可以學彈琴噶嘛，咁咧你可以增加呢啲自我增值啊，去提升你自己嘅自信心啦。你要自己去識得欣賞自己，去知多啲呢個社會嘅資訊啦，聽多啲香港電台第二台啦。OK， 咁 第二封 又有位俾我，又有位俾我入嚟，咪擦鞋啊？几时请我做全职？ 好快。 咁可以學啲茶藝啊，跳下舞啊嗰啲啦。 誒、我想講點啊？你頭先講話呢啲咁樣嘅小興趣咧、我真係見到我有一個女朋友。 點啊點啊？ 佢咧就誒嗰陣時候，譬如可能頭先你講嗰啲嘢咧，啲頭油啊，行路駝背啊， 有曬、啊。 你知唔知佢點樣啊？我嗰隻頭認唔到佢。 點啊？ 佢學咗社交舞。 係。 原來係好大嘅影響 嘅。冇曬頭油。 唔知啊，成個人直頭因為可能係跳嗰啲咩咩誒叉叉。 辛巴舞嗰啲。 辛巴舞換走 啊！冇停住，冇停住， 係啊！我哋就見到佢成個人咧出嚟嘅時候係充滿自信，同埋咧真係昂步挺腰，因為佢慣咗嗰、那個即係跳舞嘅時候， 頭油都冇曬啦。 靓好多，因为佢主要佢好中意晒黑咁样咯，成个人唔同晒，所以我觉得系揾啱一种你自己真系喜欢嘅兴趣，系会令到你自己增加自信。 系啊， 佢真系个气质唔同晒。 系啊，譬如你唱歌、跳舞啊、影相嗰啲，其实呢啲都唔需要学历，即系唔好成日都话诶、读唔够书啊，增加唔到气质，唔系一定要大学毕业，唔系博士先有气质噶嘛，系咪先？所以你增加个人气质咧，你听呢一集就冇错啦。 嗯， 分享埋同你啲姊妹重温，叫佢哋听翻。 嗯哼。 系啦， 咁你就真系好多嘢啦。如果你咁讲法，我真系都系我啲我哋平时会可以增加自己个人嘅生活情趣嘅嘢。 正能量都系一种气质， 正能量 幽默感都系一种气质，好似莎拉姐咁。 阿、 李丽蕊， 嗯，你唔使咁赞我， 想攞多几封利是， 暂时应该未必咁快可以请你全职。仲有之外嘅话，仲有喂影摄影啊，我觉得 帮人影相， 帮人影下相啊， 整下嘢食啊，咁样 呢啲都系嗬。 鸡髀打人牙较软， 好易啫，系嘛？ 系咯。 咁既然系咁嘅话咧，咁一阵间我哋会翻嚟啦，睇下有冇啲咩嘢嘅，就系、是、有十大气质食物，定系十大唔可以做嘅嘢？你最中意啊？ 首先讲咗驼背嗰啲啦，系啦。 又或者有啲乜嘢嘢食嘅话可以增加我哋嘅气质嘅，我就唔信你有。一阵间翻嚟再讲。 好。 To play. Oh, it's a shame that you're in time.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今日我哋要讲到嘅就系话，即系气质呢两样嘢，我觉得系比较难用言语可以真系讲到出嚟嘅，但系我觉得系 feel 到嘅， 系 即系所谓嘅就系嗰阵气嘅话，系真系要你感觉咯，系啦，飘埋， 即系有个有气质嘅女仔喺你身边行过，你会即系拧转头望下嗰啲啊嘛，回头率好高嗰啲咧。 我谂一般人会唔会觉得系靓女啊、甜啊，即系一般比较容易啲接受嘅，反而系嗰只咯，但系有气质嘅，好个人。但我就觉得就是女仔睇女仔是会比较喜欢看她有没有气质。 是啊。 但是男仔睇女仔呢 睇身材。 冇错啦。他们始终都是 视觉动物。睇得耐身材都会 闷 的嘛。都有气质的。 你问啊。 不是你睇问哪个哪个这个问哪个好问欣欣强强定张张好啊。 问他们三个都是啦。 他们一定说不闷啦。 是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好難講。我怎會我咁會覺得嘅就係話，譬如可能女仔睇女仔嘅話，就真係會睇佢哋嘅氣質多過，即係佢哋身材係咪好啲啊，或者個樣 靚 唔靚。 都睇得深入啲咯，我哋女性。男人呢啲睇好表面嗰啲啊，唉，冇講。 你得罪咗好多人嚇，我唔幫你埋單噶。好啦，嗱，頭先我同你咩啦，就講啦，成日每一次咧，你一定會教我哋噶，就係、是、有啲咩嘢食完之後嘅話，嗱，你冇玩啊，即係今日會唔會有啲咩嘢？ 今日 飲咗或者食咗之後。 今日我哋唔煲汤，唔煲嘢，即系唔煲汤啦，唔煮嘢食，我哋煲个茶好嘛？ 煲个茶梗好啦， 养生淑女养生茶， 淑女养生茶 系啊，饮完 真系有啲咁嘅嘢噶， 系啊，我讲啫嘛呢个，我讲未有 咯？点解要饮淑女养生茶？ 咁咪你要滋润下你咯，咁你个人够润啦，内、哦、在外在都靓啦，系咪？饮、完之后咧，个身体好啲咧，气质都自然飘得出嚟，容易啲啊嘛。 咁同埋呢个就容易好多，算啦，由你啦。好，咁有啲乜嘢要整咧？ 嗱，我哋材料四样嘅啫，今日用雪梨干啦，20片。因为我哋20片系要去一个心啊， 哦，所以剩翻冇多， 系啦，其实都系一两个雪梨嘅啫，嗰20片。 雪雪梨干可以喺边度买啊？ 喺中药材店咯， 哦，系， 或者喺嗰啲茶叶铺都有得卖嘅。 嗯， 雪梨干好多地方都有得卖，你试下去中药铺咧，买嗰啲南北杏嗰啲地方咧。都有啊， 我連有雪梨乾呢樣嘢我都唔知 道。雪梨乾就冇新鮮雪梨咁寒涼咯、 哦， 所以雪梨乾就好過新鮮雪梨。 咁如果係我整呢個茶，我可唔可以用新鮮雪梨？ 都可以， 都可以。 但你可能加片薑啊，或者加啲紅棗落去燉翻勻。 哎呀，我真係唔知 道。咁就冇咁寒涼咯。我哋女性始終都唔好食太多寒涼嘅嘢。 嗯， 係啦，雪梨乾20片去心啦。 嗯、 椰棗，知唔知咩椰棗？ 椰棗係一種棗嚟嘅。 係啦、嗯，就係喺又係中藥材店買到噶啦。10多元一包咧，10多-20元一包，有成100粒到噶啦。咁、我哋今次用15粒， 嗯、 可以去核或者唔去都得。佢唔似红枣咧，红枣你要去核啊嘛、 嗯， 因为红枣啲核咧 燥啊嘛。 咁椰枣就唔需要去都得，但有时我惊入边有啲小昆虫咧、 嗯， 我都会去咗个核去嘅。 诶、椰枣系咪就是甜，好甜噶系嘛？ 甜噶、哦，所以爱嚟煲茶系容易出味咯。 嗯，所以就唔使另外就再加啲咩咩。 我冇啊，我煲呢啲养生茶咧，我一定唔加冰糖，唔加蜜糖，唔加红糖嗰啲、 哦。 主要系用啲椰枣去调啲味出嚟、 嗯， 因为椰枣都好健康嘅对。肠胃小朋友啲肠胃都好好， 嗯， 系啦， 可唔可以就咁食嘅椰枣？ 可以啊，你洗干净咯，但系煲一煲好啲咯，因为前一排又唔知讲话点椰枣有啲唔知咩，系、咯，煲下就好啲咯。 哦、 即系如果你系要买椰枣就咁食都得嗰啲，就要买零食嗰种咯。 嗯、 你唔好喺中药材铺买嗰啲咯。 嗯， 系啊，嗰、啲就唔知道有冇咁干净。 嗯， 咁如果零食嗰啲就制过，可能就好少少，干净啲，卫生啲咯。咁、我系用杞子10粒啦，圆、肉10粒啦。嗱、咁讲嘅做法。 甜喎、你啲嘢， 系啊，所以唔需要落任何冰糖片糖咯。 明啦。 咁讲个做法啦，我哋雪梨干就剪咗个心去， 系、 就算你新鲜雪梨，你都要去咗个心，如果唔系会 酸嘅。 系啦，冇错啦。咁洗干净啦，咁所有材料洗干净晒啦。咁、雪梨干同椰枣咧，就我哋用冻水开始煲滚去啦。之后滚咗之后咧，转细火煲去20分钟。之后熄火，熄咗火先至放咗啲杞子同埋圆肉咧，焗佢10至15分钟就可以饮得噶啦。 哇，好～简单啫，咁呢个我要饮几多？即系譬如可能每一日我都可以饮， 系啊，每日都可以饮，好润好滋润咯。系、啊，每朝早焗嚟饮， 诶、 带 翻工又得， 系唔会话有啲乜嘢，譬如可能个体质啊就唔适合。 咁如果你体质比较燥热嘅人咧，就唔好落咁多圆肉同杞子，因为都系比较温补嘅。 嗯哼， 系啦，可能减五粒咁样咯， 嗯，减半啦， 系咯，减半咯， 嗯哼， 冇错。 哇，呢个真系几好喎，鼓励唔到喎， 方便健康。你咪买嗰啲保温壶都可以咁样焗噶。 我就正想问你嘅就系，其实焖烧壶啊咁样， 你都未买，讲咗半年你都未买， 讲少啫。 我送俾你，要唔要啫？ 唔系啊，我真系因为我唔知点讲。 你又成日惊买咗翻去唔用自己， 冇错， 系咯。 同埋其实最重要嘅就系我到而家我都唔知道应该系买一个比较大啲嘅，定一个买一个细啲嘅。你永远 大啲啦， 因为同 sales 姐姐讲，佢就系话大啲嘅又大啲唔好。 哦，你一定要栽满水先焗得。 冇错， 咁你其实大啲都系两三杯啫嘛，你俾埋男朋友饮啦，咁孤寒。 我就唔想。 好犀啊！ 咁其实如果一个人嘅话咧，就应该系买翻一个我谂女仔，你成日都话其实焖烧壶系应焖烧壶系嘛，系啦，应该买一个搵嚟有时嚟焗下茶， 系啊， 甚至乎即系漏夜可以整个粥俾大家食啊，咁样 冇错咯。 OK， 咁今日咧都好多谢晒你咁同我哋讲咗有一个啫，唔知会唔会增强到你嘅气质，但系至少就你每日都可以饮， 冇错， 系嘛，对自己个身体亦都有好啦。男人饮得唔得啊？呢个 得得噶， 啊哈， 得噶， 即系其实一家人都可以饮嘅， 冇错啦。 好啦，咁同大家要讲咗有咁多有关于就系呢一方面嘅嘢啦。咁当然下个礼拜嘅话，我哋有另外一个 topic 同大家会讨论一下嘅。唔该晒，友友，拜拜， 拜拜。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耶！ 哎呀，淑女啊，我想问下咧，可唔可以有一辑咧系淑女关注组讲淑男啊？ 我有啊，我哋有一集就系讲紧嘅就系佢哋，我哋最关心嘅就系男士啊嘛， 系 啊，有噶。 因为咧，我觉得男士有时咧喺呢个生活之中好多嘢好点样咧，即系忽略咗或者即系唔系好理啊。无论系面部啊嘅皮肤嘅处理啊，个人嗰个卫生啊等等诸如此类。 都好啊，因为我哋记得嘅就系有其中有一集嘅话就系最关注嘅就系关注男人个胃啊嘛。 系啊， 系咪？ 系， 我哋有噶。 头先就内在嘅啫，我系讲紧因为 内在。 系啦，外在嘅嘢，因为有一次阿李婆咧介绍咗一啲咧面部清洁嘅 cream 俾我，咁我都觉得系几好嘅， 正唔正啊？ 同埋我哋即系我啦，唔代表我哋啊。我以前咧即系对呢个面部嘅清理咧，都好比较求 其啊， 比较求其。我有嘅，但就唔系好似你哋咁认真。 好啊，等我哋揾一次啊，讲一讲呢一啲咁样嘅，就系外部嘅清洁啊，或者喺易用上面。 再冲杯嘢饮啊，等我哋咧皮光肉滑。 系，你头先想讲乜嘢？ 头先我想讲咧，你话气质咧，我有留意啦。我反而觉得咧，女士咧，如果粗口烂舌咧，我觉得系唔得嘅，即系好流利嘅粗口。 你讲我， 男女都系啦，其实。 唔系，我觉得特别系女士，真系系啊， 系嘅。佢一讲你呢啲讲呢啲咁嘅说话嘅话，你会就将个人啊倒扣一百分。 系啊， 冇错，尤其就系讲嘢嗬，其实把声都好紧要嘅。 沙声又系争少少， 嗰啲叫烟酒声啊嘛，差妹声啊嘛，又系争啲。好啦，有位先休息一阵。好，咁一阵间会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嘅，会有片段人间，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50款食油，有94%，即系47款样本检出一种或以上有害污染物，近60%检出基因致癌物。当中2款样本，包括 Superfood Lab 同御品王，验出嘅含量超出欧盟标准。消委会话，测试中只有3款样本。完全沒有檢出污染物，但亦都顯示在生產食油過程中要做到不含污染物並非不可能。消委會提醒消費者可以使用不沾煎鍋煮食， 并减少食油用量，尽量缩短高温烹调的时间，减少油烟产生。御品王的代理商说，符合香港法例和要求。Superfood Lab 的代理商就说，塑化剂测试结果并没有超出食安中心的行动水平，营养含量和标签资料一致。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目前是推高混合免疫效果的好时机，因为本港三月初是第五波疫情的高峰，受感染市民在三至六个月重复染病的机会微，适宜把握目前时机给社会复常。何柏良在本台千禧年代说，现在世界各地大部分国家都实行混合免疫做法，并取消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例如新加坡做了较长时间，虽然每日有近万宗确诊，但住院或死亡的比率低，社会已经差不多复常。他认为污水检测和围封强检的做法可以暂停，至于学生每日做快速测试的规定，他说由于幼稚园和小学生完成接种两针或者三针的比率不高，认同政府安排有关措施延续至今个学年尾，其后再检讨。环境及生态局常任秘书长、环保处处长谢小华，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隔离。谢小华最近一次翻工日期是上星期五，最近无外游记录。环境及生态局已经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和消毒，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以及遵照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安排相关职员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下午阳光充沛，今晚天色良好，吹和缓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20点，升523点，总成交金额6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49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盈富基金21.34，升5毫；美团191.3，升12.1；腾讯控股332.6，升7.6；阿里巴巴103.9，升0.7。比亚迪股份293.4跌8毫，药明生物76.3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3.18升1.98，日邦保险83.6升1.65，小鹏汽车112.8跌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34，瑞士法郎0.976，加元1.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1.01。澳元兑美元0.68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7。港金报16,07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91美元，卖出1,71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嘅长盛装。 陈慧仪去咗巴黎，揾到品牌总部负责人安东尼，展示自己对盛装嘅理想同未来商业改革方案。安东尼更加跟佢到中国见新买家。萧红雪接到项霆锋电话，话总部对盛装嘅人士会有重大调整。究竟陈慧仪提出乜嘢新方案令总部支持佢？ 国剧嘅长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是 J 关心妍，我觉得最快活的时间呢，现在当然是跟我女女一起的时候啦，跟她一起玩，跟她一起哄她睡觉，也看她呢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乖啦，还有时候她会做一些事去哄我，锡我， 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是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下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只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哪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人间。你今日追咗咩啊？ 我同阿 May 拍咗拖七年啊，人哋话七年之痒，我咧就虽然冇出轨嘅想法，我对佢好专一噶。哎呀，不过问心嗰句，激情就算唔捉喺手里边，都已经化为灰烬啊！我哋未正式入行呢个教堂行礼啊，但系个感觉已经好似老夫老妻一样。佢眨下眼眉啫，我知佢想讲乜。佢对我嘅一切亦都已经了如指掌，新鲜感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嘅名词。直至有一日，阿咪同我话：， 喂，我要你每日追我一次。 吓？咩话？ 我唔要好似而家咁样啊，一啲情趣都冇。我要你每日追我一次。 每日追你一次唔系好明啊。 我要你咧，好似一个陌生嘅男仔咁样啊，每日你谂尽所有嘅办法去认识我同埋追我。 唔系啊。 唔肯啊，分手啦。 唔系啊。 咁点啊？吓，唔系啊嘛？吓，咁点啊？吓，好冇？ 咁好咯。第二日放工，我一早去公司门口等佢啦。佢行出嚟嘅时候望咗我一眼，哎呀，真系睬都唔睬，走咯噃。我就追上去同埋大声嗌：，哎，小姐，小姐，小姐啊，小姐，小姐， 你嗌我啊？ 系啊。 做咩事啊？我都唔识你嘅。 阿毛，我想话你知咧，你跌咗包纸巾啊。 Sorry， 包纸巾唔系我个噃，不过都多谢你咯。 啊，客气啦，做良好市民系应该嘅，路不拾遗啊嘛。嗱，咁啊，梗系俾翻你啦。啊，介绍自己先，我叫做阿文啊。做咩 cut 啊？无端端好地地咁入戏我？ 点解啊？你要啊叫自己个名叫做阿文啫？ 咁点解？我因为我系叫阿文，咁我咪介绍自己阿文咯。 你唔记得咗啦咩？我话你要每一日啦都要用一个唔同嘅身份嚟追我啊嘛。如果你日日都叫同一个名嘅话咧，咁就唔得咯，唔似咯，唔要咁样咯。 每日要用个新名？ 梗啦。 唉。 谂过个名。 好啦。第二日，我入去公司楼下等佢啦。啊，苏美马先， 你叫我啊？ 下次美马姐，我特使你孔前隔夜太郎呢？我头先见到你跌咗一包 tissue 纸巾。 cut， 吓喂，又cut， 我改埋日本名噶咯，国籍都改埋，又系唔啱咩？ 先生。你昨天又说我跌一包纸巾嘛，今天又说我跌一包纸巾，每天都跌一包纸巾，哪有那么多纸巾来跌啫，不可以这样的，每天都用同一个纸巾 都好玩。停，你走回那边，再来过。 哎， 哎，说明白事，哎呀，我真是说，你红钱，跟着太郎呢，小姐你跌了包卫生巾。改咗剧本噶咯，又 cut 改咗噶咯噃。 乜你用啲咁核突嘅藉口噶？任何女仔都唔会睬你啦。我要你谂一啲浪漫啲噶，一定要 work 嘅藉口，你知唔知啊 ？work 啊 work 嘅藉口啊，谂快谂，快啲谂。 难啊！ 你唔好咁样啦，追女仔啊，梗系要咁噶啦。太容易追到咗个女仔嘅话，唔矜贵噶嘛，系咪？你听 我。我知啊嘛，女人不过明明自己女朋友都要由头追过，真系玩死啊！ 你讲咩话？ 啊冇，我明白你要乜嘢噶啦，放心啦，我识做噶啦， 快谂过啊， 啊知， 唔好跌纸巾。 嗰晚我动高床板，谂咗一个新剧本，决定听日再度出击，今次一定掂。我做足准备，我见阿咩喺公司行落嚟，我即刻跟住佢嚟。当我哋去到一个比较静嘅角落。我就冲上去同佢讲：，小姐，咪行住！ 做咩事啊？我又唔识你。 我系 FBI 国际刑警编号孖八，最近一个国际犯罪组织专捉啲靓女卖俾啲油王做 chips。 系话到明嘅就系靓女啊嘛，咁关我咩事啊？ 梗系关你事啦，小姐你唔觉啊？ 你好靓啊！ 系咩？ 系啊，听讲个犯罪组织将你列入咗一个头号目标。 吓， 你好危险啊！我今日奉命全日保护你，有我喺你身边，冇人够胆伤害你。 好啊， 点听？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嗱，咁由而家开始，我系你嘅贴身护花使者。 你护花好啦，千祈唔好吹花喎。 吹花，吹少少得唔得？ 吹少少。OK 又几好啊！ 快啲吹啊，吹少少。 嗰一晚，我得到前所未有咁开心，哇 ！Sweet 啊 ，Sweet 啊，拍拖成嘅新鲜感翻晒嚟。第一，我攞住第二个剧本入去揾阿美。陈小娟， 你边位啊？ 我系边位？我是你以前那个班主任阿王 Sir。 王 Sir？ 是。其实我王 Sir 一直想跟你表白，但是碍于以前我是你老师，我们师生的关系，我打破不到这个俗世那个法例，我的心里面有太大的负担。但是我见到你现在大晒了。亭亭玉立，我想同你讲，我爱你， 皇上， 陈小娟， 皇上， 陈小娟，到咗第三日。我决定再写激啲嘅剧本。小姐咪喐， 做咩啊？我又唔识你，你做乜扯住我？ 今次你死啦！我系一个非常变态嘅食物，捉你翻去今晚，真系谂下都开心。 扯我变态嘅食物，放开你个女仔。放开梨花带雨的女士，然后举过你充满血腥的手。我是警察。 啊，阿 Sir， 你抵到我的手血腥咩？我是厕所啫，嗰啲水嚟噶。做乜无端端我支枪指住我咧？我是良好市民嚟噶噃。 顺利一成，双目失明。我头先明明听见你话要捉呢个女仔翻去做啲无耻、下流、贱格嘅行为。少啲废话，即刻跟我翻去。 哦，原来咁，阿 Sir， 你误会晒啦。呢个女朋友嚟噶，我哋头先玩啊 ，role play 啊，都玩啊，系咪啊？佢都玩啊， 真系玩下， 真系噶。 咁啊啱啦，一齐跟我翻去。 啊，点解啊？ 听住，因为你哋头先响公众地方所扮演嘅行为、角色、语言。有可能引起公众不安的，而家我周你哋翻差馆调查。 咁、哎呀，最衰你啦，今次惨啦。 系、哎、啊，唔系啊， 仲喺度吟咩？ 我觉得几刺激喎、 啊。系咩？你觉得几刺激？ 仲吟？ 系啊。 咁不如今晚我哋、我系色狼，你惊唔惊？ 我吟够未啊？ Sorry 啊 ，Sorry 吓、 吓。我救命！我救命！你唔好锡我块面啦。 仲玩？ 个啫。 行啊 ！Sorry， sorry， 咁衰噶你。 紧只在扑火，吹不走暖意，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欲望扑着我，尽力暖温暖事，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爱会像头我浓嘴巴刺激。色相令人暖，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暖吻暖字，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爱会像头我 女仔嘅情节咧，其实睇另外一套电影，我记得嗰阵时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就话有个女仔患咗一种病，每日朝头早起身咧，佢就唔记得琴日发生嘅任何事，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外国电影嚟嘅，咁于是个男仔系佢男朋友啦，当然亦都系嗰日亦都唔再记得佢啦，因为佢当晚瞓觉，第二朝醒咗就系一个新人嚟噶啦，佢唔记得晒，咁每日都要追佢一次咯，系啊，用唔同嘅方法，咁、那个戏就都系啲轻喜剧嚟嘅咁样咯。 有另外一套比较沉郁啲，叫做《空心人》啊嘛，佢又就有一个病之后，跟住佢就系发觉自己第二日瞓醒咗之后系咩嘢都唔记得晒所有嘅嘢嘛，但系佢又要 我好似记得， 系啦， 我记得， 佢系有一堆案件，但系佢就有啲嘢佢全部都唔记得晒， 所以佢咪自己写低， 冇错啦，就写到自己全身都 系 啊嘛，系啊，咁啊，同埋就另外就有一个就系叫做《Grey Hunt Day》，好耐好耐之前噶啦，又系有一个记者佢去采访。就是、每一年咧有個土撥鼠，咪要抱出嚟嘅，就去睇下即究竟會點樣嘅話，而去預算嘅就喺今年究竟咧就會係嗰個天氣係點樣嘅，咁、就要報導呢一個咁樣嘅活動。點不知咧就發覺嘅就係住咗喺嗰一個小鎮嘅嗰間酒店之後，每日一瞓醒之後 就唔記得咗。 就唔佢應該係話周圍所有個人咧都總之係重複同一日啦。 係 啊，咁我覺得嗰個都幾好睇嘅。係啊， 哇！如果你話醒咗唔記得尋晚嘅事，好似～几好啊！ 你已经系啦， 你使唔使担心啫？你根本就 原来我已经系啦，我都唔记得， 好多嘢人 哋 嗰头讲完，你都唔记得人哋讲咗 啦。唔系啊，因为我抽离唔到啊， 抽离唔到咩啊？ 抽离唔到嗰个角色咯。 好啦，咁有人同我讲嘅就话，阿大佬头先所提嘅嗰套系 Nicole Kidman 嘅一套电影嚟嘅。 嗯， 系啦。 即系我啱啱而家讲呢个， 你讲嗰套应该系 Nicole Kidman 嘅， 唔系 Nicole Kidman 嘅， 唔系嘅， 唔系 Nicole Kidman 嘅， 系 啦系啦， 好啊， 一套玩嘅，即系开心嘅剧。好，总之开心系最紧要。32度啊，酷热天气，健康生活。今日星期一，亦都系差唔多要交俾 Mayne 康康李子哥。 冇错， 执书包。 记住啊，即系天气真系非常非常之炎热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小心保重啊。 你阵间翻唔去，开唔开冷气啊？ 我可能要睇下医生，我觉得。 喂，小心小心小心 啊！ 好啦，希望听日咧可以咧，大家三个人健健康康、整整齐齐出现，好不好？ 好， 好，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但信念。